泰国一名男子因为售卖印有黄色塑胶鸭仔图案的日历被指冒犯泰王，被法院判监。曼谷刑事法院指26岁男被告出售的2021年日历之中的黄色塑胶鸭仔图案带有讽刺泰王哇扎拉隆功的信息，损害皇室的声誉。男子2020年被捕，他透过社交平台出售印有着住皇室服饰的黄色塑胶鸭仔的图案，并且配上有争议字句的日历，被控冒犯泰国皇室。法庭判处他监禁3年，头2年不得申请假释。黄色塑胶鸭一直是泰国民主抗议者的象征，在抗议活动经常出现。示威者呼吁民主过渡，又要求改革泰国的君主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下周本港天气温暖，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5度或以上。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51点，跌483点，总成交金额117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98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6个六跌7.4，盈富基金20.24跌4.8，美团131.9跌6蚊，阿里巴巴85.75跌2.85，建设银行5.01跌9仙，中国移动62蚊跌2.5，京东集团178.3跌8.1，中国平安53.25跌2.25，新东方在线36.05跌3.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294，瑞士法郎8.333，澳元5.177，加元5.705，新西兰元4.801，欧元8.2755。每百日元对港元5.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9。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4点，升135点。港金报16990蚊，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3美元，卖出181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龙尾就排到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嘅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基本系收费广场一带多车啲啫。七咸道北过海畅顺嘅，咁但系靠右边线去尖沙咀就稍为繁忙，龙尾喺芜湖街。港岛铜锣湾嘅兰芳街早前因为有火警事故啊，兰芳街咧曾经系全线封闭，现时嗰度嘅封路就开翻噶啦。不过附近嘅交通咧就较为繁忙。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嗰段咧，现时就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咧，提下大家啦，尖沙咀嘅中间道部分路段仲系受到较早前嘅火警事故影响。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嗰段咧，仍然需要封闭噶，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现时窝打路到尖沙咀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太子道西嗰段咧就比较多车。黄大仙嘅龙翔道咁啊，去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一带咧就较为繁忙嘅。附近嘅蒲岗村道上行近崇华街至凤德公园一带咧，亦都系多车。深水埗嗰边咧，而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公园至海达村嗰段咧就比较繁忙噶。新界屯门嘅乡事会路部分路段仲系受到较早前嘅爆水管事故影响。 屯門鄉事會路去屯門碼頭方向近住友愛村嗰段咧需要臨時封閉噶。本來經過嗰度嘅多條巴士線咧要改道行駛噶。安全車速報告有將軍澳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常德村，同埋南灣隧道出口去九龍。最後提提揸車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時間係下晝嘅6:30，聽朝日出時間係早上嘅6:38。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必須要開著車頭大燈噶。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发展局研究修订保护海港条例，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修订其实都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希望优化海滨的工程更加畅顺地进行。 保护海港协会副主席徐家慎： 政府对这条法律太过惊青了，如果你不是破坏个海港，啲工程是绝对冇问题。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陆宇光同埋潘永祥为大家主持。潘永祥你好。 陆宇光你好。 潘永祥，今日呢就係3月8日国际妇女节啦。咁不如我哋节目呢都倾一倾一啲嘅妇女议题啊。 好啊。 咁就喺妇女节嘅前夕呢，都见到有唔少嘅团体，即包括係政党啊、非政府机构啊，都做咗啲同妇女有关嘅一啲调查。咁涉及嘅议题都相当之广泛。包括是妇女的生育意愿，她们的身和心的健康，还有就是很多的妇女都是一些照顾者，关于一些照顾者的研究都有机构在这段期间有做到。 哦，是啊，因为现在妇女真的很惨，啊，即以前我们说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又出去做事，女人就在家照顾儿童子女。但是时代变迁，越来越多妇女就出去工作。咁即系其实嗰份工咧，其实好辛苦，好多做到7-8咁翻嚟。咁但系可惜咧，做老公嗰啲咧，好多时咧，佢就真系一路都系主外，咁翻到嚟咧，就当然有啲都会照顾即系啲仔女啊，帮佢即系温书。但系呢啲咧就唔系多数啦，即系多数都系仍然系即系妇女负责翻咁样。咁所以变咗又主外之外咧，又要煮翻内，咁所以变咗都几惨嘅啫吓。 嗯，嗱，其实睇翻而家啲数据咧，香港嘅劳动人口里面咧，妇女都占咗一半嘅，咁但系咧，其实妇女咧都好多系所谓双职妇女，即系话除咗佢自己嘅事业工作之外咧，佢喺屋企咧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照顾者嘅角色啦。咁可能要照顾屋企里面嘅长者啦、小朋友啦，咁都面对住好多嘅压力啊吓。咁所以咧，就呢啲嘢咧，会唔会成为咗佢哋，譬如系决定生唔生育嘅一啲考虑因素啊？又或者喺佢嗰个嘅生活之中，可能要真系讲紧一个人咧，就系身兼两职啦。咁佢哋可能面对住嘅压力啊，心理嘅压力啦，以至到咧系譬如话佢哋嘅经济状况咧，都出现咗好多嘅一啲问题，咁系需要一啲正视噶。咁而咧就系由于咧就系好多时妇女都系被赋予一个家庭照顾者嘅一个角色啦，咁所以妇女嘅问题咧就唔单止系妇女嘅问题，仲系咧就系家庭嘅问题添噶。潘永祥 系啊，同埋即系而家嗰个社会观念又唔同咗啦。 咁以前我哋父母一代，即係可能五六十年代咁樣，我哋成日都有句説話嘛，養兒防老啊嘛。咁所以養兒咧，咁即係尤其是喺農業社會，咁你年紀大啦，你生產唔到啦，咁你咪要啲仔女幫你生產啦。咁所以變咗養兒防老啦。咁到後期工業嘅年代都係啦，因為大家通常都係基層，到你退休嗰時咧就冇入息啦。咁但係而家咧，我聽好多朋友就話咧，養兒已經唔係防老啦。是增加嗰個負擔，因為咧，如果你多咗啲仔女咧，咁佢大嗰陣時候咧，你又要即係教學啦，即係細嗰陣時候教學啦，大嗰陣時候又要俾錢佢，係咪即係買樓咧？甚至可能結婚你都要俾佢，俾錢佢。咁到結咗婚之後咧，咁我問你，你想唔想生抱孫咧？如果抱孫咧，你又要幫佢買埋樓喎，咁樣。咁所以喺現今社會，好多即係人都覺得，咦，養兒防老個概念可能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咁样谂法咯，仲反而系养儿咧就可能系一种负担。咁所以从呢个角度咧，咁既然养儿都唔系防老，咁点解我要生咧？咁除非我真系好中意儿童啦咁样。咁所以变咗亦都引申到咧好多即系妇女咧都选择唔生仔女就咁解啦。 嗯，即系所以妇女嘅一啲决定啦，或者一啲生活嘅模式，咁除咗系一啲嘅个人选择之外咧，头先潘永祥都提到一啲嘅可能系涉及社会层面嘅问题啦，吓，即系可能讲紧居住环境啦、楼价嘅问题啦，以至到头先你都讲啦，啊，年轻人能唔能够自己置业，年轻人下一代能唔能够咧就系叫做揾到足够嘅工资去到养活自己或者系置业咧，咁呢个都系咧涉及一啲嘅即系几宏观嘅一啲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嘅一啲问题嚟噶吓，或者我都想先系即系引述一个同妇女生育意愿有关嘅一个调查俾大家听先啦。咁最近咧就系工联会嘅妇女事务委员会咧就做咗一个嘅调查，就访问咗就系450多名嘅市民啦。咁啊发现咧超过70%人咧系倾向唔考虑生育噶。咁当中有啲咩嘅原因咧？咁啊包括系身体状况啦吓，占系最多嘅人去到提出。这个考虑的因素占了差不多是一半那么多。其次就是说育儿的经济负担比较大，以及就是教育和供养负责任大，都是我们刚才都提到的一些可能要考虑的因素。真的现在要养一个的下一代小朋友，的确咧系嗰个经济负担啦，同埋嗰个养育嘅责任咧都系好大噶。咁作为政府，究竟有冇啲乜嘢嘅政策可以帮到呢啲市民咧吓？譬如话系即系当我哋都见到人口老化吓，咁可能系嚟紧越嚟越多年轻人要去到供养长者嘅时候，究竟作为政府嘅话，又对于而家嗰个嘅低生育率啊，或者系市民都系咁多系倾向唔生育嘅时候？有啲乜嘢嘅措施可以系考虑去到鼓励市民生育咧吓？啊嗱，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各位听众，无论你系女性又好，男性又好，面对住呢啲嘅妇女议题啊，亦都系更加宏观嘅一啲嘅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大家觉得应该点样处理，点样去到面对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自由风自由风倾下你嘅意见嘅。潘永祥，不如呢个时候都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吓。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立法会议员，本身亦都系地区妇女会嘅主席陈家培啊。陈家培你好， 系陈家培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 嗱，你自己咧都牵头做咗一个嘅研究调查啦吓，咁就问咗一啲系有小朋友嘅妇女，问佢哋咧如果想生多个嘅话咧，有咩嘅愿望咧系可以配合到啊？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调查结果咧？ 系啊，咁啊，其实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我谂生育率低咧，就即系好多发达嘅城市都系一个大难题嚟嘅。咁但系我哋香港咧，其实咧就系全球生育率系最低嘅。而且咧，我哋就自己亦都系打破咗30年嘅即系新低，系啦，我哋最低嘅纪录啦。咁啊，上年咧其实就只有咧系30000松啲 B 咧出世嘅。咁我哋就即係觉得趁住因为今日係三八妇女节啦，咁所以我哋有南区妇女会啦，同埋中西区妇女会啦，咁我哋其实喺社区入面呢都有做好多一啲即係譬如托儿嘅服务啦，咁例如社区保姆啊，或者係一啲托儿嘅日间中心啊等等呢啲啦，去協助区内面嘅一啲嘅父母啦，去照顾佢哋小朋友啊。咁所以其实我哋都接触到好多唔同嘅媽媽啦，係啦，咁佢哋都佢哋即係 嘅每一日嘅生活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困難，咁所以我哋就希望藉住呢個婦女節嘅時候咧，就問下佢哋啊，你哋愿唔愿意再生多个小朋友啊？咁啊，有咩情况底下，有咩诱因，你哋先至会去做呢个考虑啊？咁样系啦，咁啊，得出嚟嘅结果都几有趣嘅。咁啊，好多妇女都即系虽然个票数系相约啦，咁但系好多妇女都觉得啊，如果我即系身边嘅丈夫系啦，即系 B B 嘅爸爸咧，可以分担多啲咧，咁我就会即系更大嘅诱因去生多个啦。咁啊，都有一啲咧系话喺外佣上边啦，多啲即系支援啦。咁亦都有一啲就系希望政府可以俾多啲嘅现金津贴啦，等等。咁啊。所以其實我哋都就住呢一啲嘅調查結果咧，都有做咗即係幾項嘅一啲政策嘅倡議啦。咁啊，即係丈夫分擔家務嗰樣嘢，就當然係即係好睇每一個家庭㗎啦。咁啊，我見到而家其實好多爸爸咧都係即係非常之好嘅，放工攰好攰，都分翻嚟都會。即係陪下小朋友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政府係應該要主動多啲做多啲嘢嘅，因為始終即係而家講緊唔係單純係我哋家庭計劃咁簡單，因為我哋呢個家庭計劃咧，其實牽涉到我哋香港未來嘅人口政策啦。咁我哋今日生咗個小朋友出嚟，今日生咗個 B B 出嚟，其實廿年後咧就已經係香港嘅人才嚟噶嘛，係嘛？我哋成日都即係而家成日都講要搶人才，咁點解唔亦都即係大力去諗下點樣製造我哋嘅人才咧？咁樣咁，所以我哋喺政策倡議嗰上邊咧，咁有唔同嘅方案啦，譬如有一啲託兒嘅支援。希望他们可以加大啦，有一啲有譬如有啲现金嘅津贴啦，又或者係外佣嘅即係请外佣嘅扣税啦，係啦。咁更加亦有一啲比较先进少少嘅，譬如係讲緊分值嘅科技啦，係啦。咁即係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哋女性都有一个生理时钟嘅，係啦。咁有好多即係医生都讲㗎啦。咁、我哋最适合生小朋友都係20至30岁，咁但系呢一段年龄咧就系搏杀期嚟噶嘛，系啦，咁如果可以俾多啲即系推动力佢哋去做一啲嘅生殖嘅科技，例如雪轮啊咁等等，佢哋以后系啦适合嘅时候先攞翻出嚟用咧，咁我觉得即系会有助呢一个人口政策咯。 系啦，陈家佩就提咗好多嘅议题同埋政策倡议啦吓，我都喺度再呼吁多次啦，就各位听众就唔知大家嘅家庭啊，即系有冇一个有啲适婚嘅妇女啊，或者适合生育年龄嘅妇女。佢哋考唔考虑生育呢？考虑嘅原因系乜嘢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不如我哋逐样议题同你讨论下好嘛？ 啊，陈家佩啊，头先你讲咗好多一啲议题啦，或者即系点解啲妇女唔生 B B 啦咁样。咁我都听到啲声咧，就话咧住屋都一个好大问题。有多就唔好讲到去生 B B 嗰个阶段啦，即系结婚嗰个阶段。我知道有啲咧就结咗婚咧，佢都得要。即系男嘅就喺翻男家度住，女嘅就去翻女家住。因为点解呢？反正佢哋都已经住开啦，同屋企人。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要搬出嚟咧，咁你又要买楼啦，或者租楼啦，个负担好大啦咁样。咁仲话下一个阶段，你仲话要生仔女咁样，咁你嗰个面积又要大啦。咁嗰阵时候即系点样解决咧？喺呢个议题度，你哋有冇都有啲意见啊，或者点样去处理咧？ 即系都唔好话生育啦， 唔好话生育结婚 系啦，可能结婚都系大家嘅考虑，即系房屋都系结婚嘅考虑啦。 冇错，其实头先你讲嗰、那个情况咧，我身边都有朋友系咁嘅，即系啱啱新婚咁，但系咧就未有一个合适嘅即系居所，咁所以咧大家都系翻即系同自己嘅屋企人住住先，系啦，咁啊等储到钱之后咧，先至再去。系啦，再搬翻埋一齐住啦。 咁点样生仔咧？我 咁其实我谂呢个系即系土地房屋问题啦。咁我谂土地房屋问题咧，就好多我哋香港嘅深层次矛盾都系呢一个核心嘅问题嘅症结嚟噶啦。系啦，咁所以即系喺呢一度即系当然系有一大嘅其中一個嘅考慮啦，我諗係啦，我唔可以講話因為我哋嘅面積細而唔生 B 嘅，係啦，我諗有好多好多其他考慮嘅，譬如即係我諗我哋女士係啦，媽媽決定生唔生嘅時候，就最主要都會係諗當然即係住係一個問題係啦，咁但係 即係你知啦，生小朋友生就容易，咁但係第日湊啊、翻學啊、係啦、教育啊呢一方面咧，都會係好多媽媽狂傷，而且咧香港個生活開支亦都唔少啦，係啊，咁所以有即係我諗好多方面嘅問題咧，其實即係政府我。即又都係嗰句，我覺得政府應該要主動去參與多啲，係啦，因為而家講緊嘅人口政策咧，就係一個好大嘅議題，而政府暫時都冇一個既定嘅部門咧去處理呢個人口政策嘅，係啦。譬如我哋上一次喺立法會討論人口政策嘅時候，佢就係叫咗勞福局局長出嚟，係啦，去答我哋嘅問題。咁但係即雖然勞福局涉及嘅範圍可能係講緊侍產假，又或者係或者係嗰、那個即係照顧兒童啊、托兒啊等等嗰啲福利啦。咁但係人口政策其實即係我哋係涉及到我哋香港未來我哋嗰個人口規劃噶嘛，係啦。咁應該每一個局其實每一個範疇都係、 okay. 都係會觸碰到。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所有。那個出發點咧，應該政府咧就係要俾多啲決心，釋出多啲嘅誠意同埋一啲正面嘅信息，話俾一啲話俾我哋年輕嘅夫婦聽，我哋即係政府係鼓勵你哋生育，而你哋生咗之後咧，我哋政府會用最大嘅努力咧去協助你哋嘅。 嗱，陳家佩頭先你提到一個嘅意見同埋倡議咧，就係話去提供一啲嘅生育子女嘅津貼啊，可能係現金援助咁樣。咁但係你頭先亦都講到啦，咁生育都真係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嚟㗎啦。咁佢涉及嘅一啲經濟嘅負擔啊、責任啊，都非常之深遠嘅。咁所以你認為呢個嘅經濟援助應該俾幾多錢先至達到一個鼓勵生育嘅作用咧？或者有冇一啲嘅外國例子可以參考咧？ 嗱，我諗錢咧就一定多都唔夠㗎啦。因為你要生一個小朋友，其實你由生個小朋友，你有咗懷孕嗰刻咧，你已經係要用錢噶啦。譬如你即係而家又要請陪月啦，跟住又請外佣啦，然之後嚇、有即係婦產嘅檢查咁樣，你個個月都要去做啊嘛。咁所以由懷孕嗰刻就已經係用好多錢。咁政府當然我唔係話叫政府要包底啦。但係即係亦都唔會話係即係政府俾咗20,000元利是我就會走去生個 B 啦，係咪先？咁啊呢個係唔係一個即係呢個唔係我哋嘅意見嚟嘅，我哋純粹係覺得咧政府係要主動咁樣出擊，係啦。咁啊即係釋出一啲叫做誠意同埋一啲正面嘅信息，話俾市民知，我哋係鼓勵你哋生多啲嘅，係啦。咁至於你話，幾多錢嗰度咧？咁其實我哋呢幾年我都有倡議係譬如一出世就俾20,000元啦咁樣係啦。咁但係其實咧，如果你話有好多其他地方都可以參考嘅係啦。咁其實我哋例如好似日本啊、韓國啊、新加坡啊咁樣，佢哋咧都會係有啲類似累進式嘅。嘅稅務優惠，譬如你生多個 B 係啦，咁就可以再扣多啲，生第三、第四個又再扣多啲咁樣嘅，咁亦都有一啲係都會係一生咗個 B 又會係俾啲現金津貼你啦咁樣，咁其實好多唔止係即係頭先我講嘅幾個地方啦，甚至乎我哋內地嘅一啲嘅唔同嘅省份啦，係唔同省份都有佢哋自己。一啲唔同嘅鼓励措施有出嚟咧，系俾一啲新手嘅妈妈去协助佢哋 啊。陈家佩啊，头先你都讲过咧，即系钱啊，唔系纯粹系钱嘅问题啊，即系钱啊多都唔够噶啦，都唔足够啦。咁好多时系一啲压力嘅问题。咁喺外国咧，即系好多时咧啲在职妇女咧，佢又要翻工啦，咁但系放低个 B 喺屋企咧，又担心啊，有冇人照顾？有阵时就算请菲佣，亦都有啲忧虑嘅。咁所以变有啲咧，外国啲例子就系喺工作附近嘅地点咧，就有一啲育儿嘅。咁育儿嗰时就好多员工咧，都有啲小朋友都喺度一齐。咁佢哋大家都知道对方个情况系点啊咁啦。咁亦都安心啲啦，因为呢个大机构公司即系亦都安排啲适当人手去照顾啲小朋友。咁但系你觉得香港有冇呢一个可能性咧？即系做到呢一样嘢咧吓？ 我覺得係有咁，即係我覺得係事在人為嘅好多嘢，因為其實我哋之前都有咁樣嘅倡議，即係我哋就覺得咧，譬如我哋全香港最大嘅僱主係邊個咧？ 就是政府嘛，咁所以其實政府是可以做一個帶頭的作用的，譬如佢可能喺一啲即係工作嘅空間入面可能設一啲托兒嘅設施，係啦，咁啊等有幼兒嘅女同事可以帶埋個小朋友翻嚟翻工，係啦，咁啊。即係其實呢一個係好多模式係可以去參考到，亦都有好多其他嘅例子，即係其他地方嘅例子咧係好成功嘅。咁所以我就即係都係講翻嗰句，即係政府要點樣去主動啲去介入，即係唔好成日覺得啊呢一個係純粹係一個家庭計劃，我哋政府就唔適宜干預。我覺得呢一個嘅思維首先係要改變先咯。 OK， 好，唔該曬陳家培，多謝你啊。系陈家佩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一啲嘅地区妇女会嘅主席嚟噶。咁所以潘永祥啊，生育嘅决定咧，咁当然系个人意愿啦。咁但其实亦都系牵涉好多嘅问题嘅，即系包括个经济负担啦。头先我哋都有讲到一啲嘅托儿服务，究竟系香港呢啲嘅托儿服务系咪足够可以让妇女安心将佢哋嘅小朋友摆喺度，然之后去出去工作，去释放佢哋嘅劳动力咧？咁呢啲咧都系妇女可能喺生育啊或者照顾个过程咧。是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来的。再问得次各位听众，大家怎样看这些议题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医院一个诊症室凌晨3:00有石屎由天花剥落，部分家私同仪器损毁，冇人受伤。医管局表示，就公众关注的几宗事件，将会在1个月之内完成检查设施。医管局策略发展总监程伟权话，早前两宗事故都同渗水情况有关，会优先处理曾经汇报有渗水的地点。至于当局早前成立的检讨委员会，除了检视近期几宗医疗仪器和设施的事故是不是可以有改善，亦都会检讨总部与联网及对外的沟通工作，期望3个月之内完成。医管局会履行报告的各项建议。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就事件令到病人和员工安全受影响致歉，强调会考虑一切可行措施确保病人和员工安全。一名90多岁的婆婆日前在港铁长沙湾站外面摆卖炒栗子，期间离开档口，栗子车交由一名冇持牌的亲友看管。食环署人员到场执法，婆婆亲友被控无牌摆档，栗子车亦都被没收。婆婆返回现场之后坐地哭泣，强调自己是持牌小贩，当时因为要去洗手间才暂托亲友摆档。食环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处方人员会先警告后执法。今个月6日晚上，处方人员发现一名年约30岁的男子正在经营熟食摊档，有足够证据认为他在公众地方无牌贩卖，因此拘控他。有关女子是在执法行动之后超过半个钟再在现场出现。立法会议员江玉欢引述婆婆说，当晚前往商场洗手间一来一回至少要花半个钟，返回现场之后才知道栗子车要被没收。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水务署工人，涉嫌在大约1.5年之内多次未经许可向6名同事借贷，涉款共大约57万元。他已经获准保释，星期五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答辩。34岁被告在案发时被派驻长沙湾办事处，负责协助技工进行水务维修工程。被告涉嫌2021年3月至到去年9月期间，未得行政长官一般或特别许可，从6名水务署同事接受26笔贷款，共大约57万元。调查有显示，被告冇向嗰6名同事归还大部分嘅贷款。

他的妇女议题，包括是一些照顾者的议题，又或者是妇女的身心健康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讲一下你有什么看法。潘永祥，这个时间都听一听听众的意见先。 好啊， 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梁小姐在这里。梁小姐你好。 梁小姐你好。 是你好啊。 请讲。 主持。是，我想反映一下呢，即是现在学校的教育制度啊，即是都令到家长是好即是卻步咯，生 BB 出嚟已经是好辛苦啦，供养佢啦。但是一到入学啊，幼稚园啊，就要諗定揀啲咩学校啊，同埋入学校竞争啊，又要标签咗英文中学啊、中文中学啊，之后啲家长唯一生 BB 就要想生 BB 都非常之烦恼咯，揀学校啦，諗住点样去同啲小朋友揀啲学校，入到啲学校啦。但係总言之，唔好话计付出金钱啊，翻工时间又长啦，而家咁，跟住生咗啲 B B， 生咗啲小朋友到读书，系非常之头痛啊！为咗拣学校入学校， 呢个系咪梁小姐你屋企个情况啊？ 系啊，同埋我啲朋友啊，啲都系反映话啲细路结婚啊，宁愿啲养啲宠物啊，都唔想生 B B 啊，生咗啲 B B 出嚟咁辛苦，小朋友读书咁烦。工作时间又长啦，咁你就算请个工人，你自己放工翻嚟，为咗B B 啊啲细路仔入学校，放学翻嚟又要做功课啦，跟佢功课啦，跟住到咁上下又要补习，成日去补习呢样学呢样学嗰样啦。咁、你话生个小朋友出嚟系咪好辛苦啊？ Okay, 生一个有啲生一个都唔再生，仲话想生多个。点去生活呢？ 明白，好多谢晒梁小姐嘅电话吓。咁潘永祥啊，咁当然啦，即系管教或者系教育嘅问题咧，咁都好视乎嗰个家庭，即系嗰对家长系点样谂嘅吓，即系究竟系为小朋友系提供几多嘅教育嘅资源咧，又或者系为佢系喺教育嘅问题上面去到即系付出几多嘅心力咧？咁呢个都好系唔同家庭都有唔同嘅睇法嘅。不过即系近年真系多咗听。好多呢啲对于子女嘅教育要求多咗好多啊！即系愿意或者觉得有一个需要，有一个压力，要去到为子女提供好多教育资源嘅一啲心态系普遍咗好多。 系啊，我觉得呢样嘢咧都好多时都系一个竞争嚟嘅。喺我读书嗰年代咧，即系我哋家长冇呢个烦恼嘅，因为大家都个家长隔篱啲家长都冇呢个要求嘛，即系送去做咩补习班啊、咩班啊咁样，咁大家都唔去。一啲咁嘅学前班咁咪冇事咯，咁但系而家唔系啊嘛，个个家长都话要送啲仔女学前班啊咁样，咁如果你唔做，咁咪有一个压力，咁变咗令到个都要做，咁同埋你唔做咧，到你面试嗰阵时候考小学啊、中学嗰阵时候咧，你又冇嘢讲喎，咁所以呢个可能一个风气，令到咧啲家长都有好大嘅压力咁样吓。 但系当呢个嘅风气啊，呢个嘅竞争都成为社会嘅常态嘅时候，又有冇需要真系去正视呢个问题，或者系有需要去到配合呢啲嘅情况，去到即系提供多啲资源俾佢哋咧？咁呢个都可以去大家深思一下啦吓。好啦，咁我哋嘅电话继续系1872311，1872311。各位听众啊，无论系对于就系妇女生育嘅意愿嘅问题啦，又或者系其他妇女议题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跟住落嚟又想转一转啦吓，讲讲妇女就作为咧照顾者角色嗰个嘅议题啦吓，因为咧就其实睇翻啦，好多嘅照顾者咧吓都可以系话咧系大部分啊嘅照顾者咧其实都系女性，因为咧即系香港嗰个嘅可能系一啲嘅传统观念啦， 都系 期望女性咧喺家庭里面系担当照顾者嘅角色啦咁，所以近期都有一个机构咧就系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咧，都系用系网上问卷嘅方法咧就访问咗200多名咧就系照顾者啊，咁当中咧就大概90.5%系女性，当中就发现咧就系佢哋嘅身心压力咧都几大噶，咁讲到话咧系大约系40%嘅受访照顾者话每日平均嘅睡眠时间咧只系得3至5个钟啊，约有70%嘅受访者咧系独立照顾啊，咁究竟个情况系点咧？咁而家电话旁边就请嚟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嘅赛马会太和中心单位主管邱子维，邱子维你好。 系邱志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有冇再问多少少？究竟佢哋点解会作为照顾者啦？个睡眠时间系咁少嘅咧？ 是啊，其实呢除了那个睡眠时间是少之外呢，咁其实我哋都问到呢超过三成嘅照顾者呢，佢哋其实属于中度甚至係严重失眠嘅问题嘅。咁所以都见到个情况严重啦。咁另外我哋又有问佢哋究竟其实有啲乜嘢因素呢影响佢哋嘅睡眠质素啦。咁其实分别都大概有四成嘅受访者佢哋呢就会认为因为嗰个照顾工作太多啊，同埋都有啲经济压力啦，咁就所以导致咧就瞓得好差咁样咯。 嗯，咁佢哋系全职做照顾者啊，还是可能都系双职嘅工作嚟噶？ 是啊，我哋其实咧问到咧就超过一半嘅受访者都系全职无酬嘅照顾者咯，系啊，咁所以都系冇翻工，全职照顾人咁样嘅。 啊，咁都几惨啊，因为我都识。好多咧，即系都请啲姐姐啦咁样，咁佢哋就可能咧，即系日头都有啲姐姐去照顾，咁夜晚咧，咁知道有阵时啲老人家去即系去厕所都要帮佢手咁，咁你瞓瞓下，咁又要起身啦。咁但系如果系全职就仲惨啦，因为日头咧佢都要即系照顾嗰个老人家，咁跟住夜晚又要再照顾咁样。其实喺呢方面咧，其实知唔知政府有冇一啲支援系俾呢啲咁嘅全职？去照顧一啲照顧者嘅咧，咁樣。 其實而家政府就喺關愛基金嗰度都有一啲計劃咧，係叫做支援照顧者啦。咁主要就護老者同埋殘疾人士嘅照顧者啦。但係其實受惠人數好少嘅，全香港係大概10,000個名額到啦。咁但係其實之前都有第二啲調查咧，就推算咧全香港淨係護老者加埋殘疾人士照顧者都超過10,000,000嘅人口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得10,000人受惠咧，咁就即係1% 都冇啊咁樣。咁所以而我哋其實個調查入邊啦，我哋入邊嘅受訪者亦都冇人係攞緊呢一個照顧者津貼咯，所以即係嗰個受惠人數真係太過少，而個金額每月得3,000元咧，亦都係好唔夠啦，即係喺香港連一個基本嘅生活需要應該都負擔唔起嘅。 嗯，你话有超过五成嘅受访者系一个全职嘅照顾者啦，咁佢哋嘅经济需要系点样去处理嘅咧？ 因为呢我哋就问到系无酬啦，好多都咁有而当中有78%呢佢哋呢个家庭收入系低过20,000嘅咁样。咁而呢78%呢有56%系冇攞任何嘅政府津贴啦。咁其实呢即系我哋都会好奇究竟其实佢哋点样维持嘅生计呢。咁如果以我哋自己前线即系接触照顾者嘅观察啦，咁有啲就可能系如果儿童照顾者咁咪可能系丈夫咁就返工咁样啦，即系全统嘅性别分工啦，咁啊，即系系啦，咁啊，丈夫赚钱咁样。咁如果系护老者嘅，譬如阿女照顾阿妈咁样，咁咧就有可能就系、是一来可能老人家有少少积蓄咁样可以用啦，二来咧就可能系其他兄弟姊妹佢哋有翻工，咁之后咧就支持妈咪或者个照顾者嘅生活咁样咯。咁但系就会变得咧，其实嗰个照顾者嘅财政咧系非常之唔独立啊。 嗯， 系啊，亦都会容易引起一啲家庭嘅纠纷啦。咁可能俾钱嗰个就会觉得啊，其实即系你啊，净系负责睇住阿妈，唔使翻工，其实你都好舒服啦。咁但系其实喺照顾者嘅角度，就会可能都觉得即系好不被理解啊。其实照顾嘅工作仲辛苦啦，不如调翻转啦，我翻工，你去照顾阿妈啦。咁其实都会引起好多即系因为钱啊，经济上嘅嘢咧，就引起好多家庭嘅纠纷咁样咯。 嗱，你哋嘅调查发现咧，照顾者之中。大约有90.5%都是女性，你哋点样理解呢个现象咧？咁啊，点样去推动即系多啲男性去到肩负起做照顾者嘅责任咧？又？ 系啦，咁因为即系我谂系头先你都讲啦，其实好多传统嘅性别分工，咁都会认为女性系一个天生嘅照顾者啦，即系可能大家觉得女人就温柔啲、细心啲咁样，咁啊男人做起好多照顾嘅嘢啊、家务啊，其实都做得冇女性咁好。咁当然呢、這个即系我哋都会认为系一个即系后天社教化嘅结果嚟嘅，即系都唔系女人生出嚟就会叻嗰啲嘢嚟嘅，即系不过女人系被期望由细到大佢都要做。呢啲家头细务佢要做得仔细啊、细心啊咁样，咁慢慢 train 出嚟嘅啫，咁样系啦，即系我哋就认为系咁啦。咁至于点样可以其实令到多啲男性都可以分担到一个家庭嘅照顾工作咧，咁其实都可以参考一下一啲外国嘅情况嘅。咁我知道咧，北欧咧其实佢都有一啲育儿嘅假期啦，咁有啲甚至真系长达可能半年甚至一年咁样啦。而我知道咧，有啲咧系佢逼即系。 即係譬如有個 BB 出世咁，佢可以放好長嘅假啦。咁但係咧，佢當中咧係有部分嘅假期咧係一定係要個爸爸去放嘅，即係佢唔可以全部啲假期俾曬個阿媽放咁樣咯。咁我覺得呢啲咧即係政策上面嘅設計咧，就會令到其實啲男人都要幫手去照顧幼兒啦、嬰兒啦，就唔係即係全部去曬個阿媽身上咁樣咯。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即係政府可以推動嘅嘢嚟嘅，其實。 嗯，係。咁啊，邱子維啊，即係我聽到咧，即係有啲外國經驗咧，佢做佢後生時候咧，咁佢即係可能屋企冇老人家啦，咁佢又唔需要照顧自己啲長者啦咁樣。咁佢就可能咧就去照顧人哋嘅長者，不過呢個就唔係免費嘅，佢就可能咧即係儲一啲鐘，比如話照顧咗人哋一爆鐘咁樣，到第時咧佢屋企個屋企人有長者嗰陣時候咧，咁佢就可能咧有其他人就幫佢照顧，即係話好似一個儲蓄銀行咁樣。咁就即係話咧，我反正我而家冇長者，我咪去照顧人哋長者咯。第時咧人哋又會照顧翻我長者，就好似一個銀行咁樣。咁你覺得香港呢個其實可唔可以即係參考咧？咁樣 哦，係啊，頭先即係你講嗰樣嘢咧，就係、是、一個時間銀行嘅概念啦。其實而家喺香港咧，都慢慢就有啲社福機構係推動緊呢件事嘅咁樣。咁啊，即係後生你有時間嘅時候咧，就即係喺個社區度做一啲服務啦。咁儲落啲鐘咧，到第時自己老嘅時候咧，就可以用翻嗰啲鐘嚟用一即係買一啲服務咁樣啦。咁係啦，而家即係都推動緊嘅。我諗呢個咧，即係作為一個社區自救嘅方法咁都是其中一個方法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即係問我哋嘅建議啦，我哋都會覺得除咗即係社會自即係個社區自救啦，大家諗一啲方法點樣幫自己老咗去處理解決一個照顧嘅問題之外，即係我哋都會覺得政府係有好大嘅責任啦。咁包括其實政府係需要解決一啲咧，即係長期照顧嘅問題啦。咁譬如包括要解決香港而家即係輪候一啲院舍係好長時間嘅，好多老人家咧到死都未入到一啲政府資助嘅院舍啦。咁或者如果係私院嘅話，個質素好差個空間好細啦，之後人手比例好唔夠啊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因為香港有呢啲長期照顧嘅問題，咁引致到咧其實好多人。咁其實需要係一啲社區嘅支援去照顧人照顧一啲家人啦，但係佢冇啊嘛，冇嘅時候就會翻去個人或者家庭嗰度，咁最後就可能會即係頂唔順啊，就會引致一啲爆煲嘅情況，咁就出現一啲即係照顧者嘅悲劇咁樣啦。咁我估其實社會就好唔想見到呢啲嘢咯。咁但係政府係真係需要係多啲嘅資源啦、支援去擺落呢啲長期照顧服務嗰度嘅。 咁除咗真係長期照顧，即係譬如話院舍之外，咁但係可能好多嘅照顧者真係寧願繼續即係親手去到照顧佢哋嘅照顧對象啦。只不過有時真係嗰個嘅太大壓力啦，或者工作量真係太大啦，有時都希望有一啲嘅暫時嘅託管嘅服務嘅。你覺得而家香港嘅呢啲暫託服務個情況係點？有啲咩需要加強呢？ 哦，係啊，咁其實暫託服務而家都有嘅，不過可能咧零零散散喺個社區度啦，或者其實嗰個服務嘅情況又即係都唔係好透明啊，即係變咗有需要去揾嘅時候咧都好困難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幾樣嘢啦，第一其實即係名額都係唔夠嘅，咁其實都要多啲啦。咁另外就係即係嗰個資訊嘅透明度都要提高啦，即係譬如會唔會有啲即係資訊整合嘅平台係可以係實時嘅咁樣，咁我唔使咧即係逐間咁樣打電話去問啊問啊問。咁樣啦，咁另外同埋都好多照顧者反映咧，其實亦都有一個咧，即係緊急嘅暫託嘅需要噶，即係就算即係都想自己照顧，但係有時真係咧急起有啲事上嚟，想擺低個照顧對象啦，譬如自己病咗，或者第二個屋企人要入醫院咁樣，咁臨時臨急，咁我又唔。即係冇時間周圍揾服務啊，或者我要填表申請啊，即係其實根本冇嗰個時間。咁其實咧呢啲咧緊急嘅暫託服務就係好重要咯，對佢哋嚟講。 嗯，係啊，即係可能好多照顧者咧，佢哋自己本身都係年紀開始比較大，或者係都係自己有長期病患，佢要去再去照顧一個另外嘅照顧對象咧，對佢嚟講可能都會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情況係需要暫託啊咁樣嘅係嘛？ 嗯，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因为如果以老护老嘅话，咁其实佢自己可能本身都面对好多即系身体机能衰退啊、长期病患嘅一啲问题，自己都要复诊睇医生咁样，咁即系都会好吃力啦。咁有时都想放低下个照顾对象，自己去睇医生啊，或者休息一下咁样咯。 好，唔该晒邱子维，多谢你吓。 系，唔该。 邱志伟就系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嘅赛马会泰和中心单位主管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我们今天再讲 Roald Dahl 的风波，儿童故事书作者 Roald Dahl。 他出版社决定去改写某些故事的文字，无论我们赞不赞成这些改写都好，我们都一定要清楚，我们呢如果在一个英文世界里面生活或者工作，都应该要知道呢现在这个时势有些什么字呢是某些人是会觉得是好感觉到冒犯啦，感觉到不舒服的。至于自己使唔使避开呢啲字呢，自己决定啦。嗰啲故事书有啲咩字系改咗嘅呢，或者系拎走咗嘅呢？第一好常见嘅 fat,F-A-T 呢个字。fat 呢好多时候呢喺西方世界就觉得好冒犯令到人。咁所以呢就可能改咗做 enormous,E-N-O-R-M-O-U-S, enormous。咁喺 Roald Dahl 书就系咁样改。ugly, 又系啦。ugly 咧，样衰嘅、核突嘅，就会变咗做第二啲字。另外，男男女女咧，好多时候咧 ，man 或者 women 或者 female 咁咧，就会将佢变咗做 people。例如喺一啲好细粒嘅人咧 ，small man 咧就变 small people 喺 Roald Dahl 故事书里面。咁啊，喺好多人反对声音之下咧 ，Roald Dahl 嘅出版社最尾咧决定咧，都系再出翻有原著嘅冇改动嘅版本。同埋咧呢个新版本一起推出，咁希望可以揿翻低呢啲反对声音。好啦，今日讲到呢度，大家喺英文写作嘅时候留意一下嘅东西，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趁住妇女节嘅日子咧，同大家倾下妇女议题啊！咁大家有咩嘅意见呢？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有听众陈小姐喺度，陈小姐你好， 陈小姐你好， 系你好， 请讲啊。 咁我其实有三个点咧，其实真系好想政府帮帮手，即系做好少少嘅，因为其实我屋企就自己都有几个小朋友。咁都因为係搵唔到人帮手照顾，所以都要喺屋企帮手咁样。 係。 咁即係第一呢就係嗰个托儿囉。咁托儿嗰度呢，托儿嗰度呢佢就要。 就听到你嘅小朋友係咪喺背后。正继续讲。 三岁前嘅托儿呢可以话几乎係冇嘅。因为呢大部分你需要人哋帮你凑呢。三岁前即当然啦，即可能即唔系咁多人想负呢个责任啦。就算社区保姆呢，基本上系成个区呢都系得十个位都唔知有冇嘅。咁点样应付一个区呢？好啦，咁跟住呢当你系学前啦，即幼稚园嘅年纪啦。咁甚至乎去到即小学就会好啲囉，即都叫做搵到人。咁但其实去嗰啲中心呢，其实即佢哋都冇一个质素去保证之忧。只有佢自己个中心系咪做得好呢，咁系冇一个保证啦。好啦，咁到就算好啦，你要托你如果唔系搵托儿呢，其实只有成功人同埋屋企人。咁唔系个个人都有屋企人㗎嘛。即系帮到手唔系一定要长辈㗎嘛。咁其实可以参考返其实外国嗰个托儿，所谓托即系唔系话托儿啦，叫做日间照顾儿童嗰个嘅服务呢，其实是好似真係好似幼稚园咁，但已经係可以即係伸展到係几乎一出世或者好耐已经有。香港呢有育婴院嘅，但係当然亦都係非常极之，可能一个港岛区可能有一两间，一个新界区有两三间咁囉。 陈小姐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呢，你自己即係需要托儿服务嘅情况系点样呢？即係你如果有托儿服务嘅话，可以为你帮助到几大呢？ 其实我自己份工作呢已经算系相对性系可以叫做兼职啊，或者系即係弹性少少，唔一定话一定要返一啲非常之即係好固定時間。咁但係都做唔到，因為根本係冇人啊。 即係你想揾個清潔，甚至乎你想啊揾，講起揾開呢啲，即係譬如你話想揾唔一定保姆先啦，可能你純粹揾個人啊，佢係做家務助理咁樣，咁其實佢即係都已經諗住指示佢可能啊，譬如幫手睇下睇一睇，可能一兩個鐘啊，兩三個鐘。咁佢哋都可能佢哋嘅即係訓練啦、啊，都係可能好驚嘅，係啦。咁其實係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基本上而家你要訓練一啲人，其實好難。Okay. 明白，好多谢晒陈小姐嘅电话吓，咁都见到啦吓，托儿的确好有需要啊。纵使政府经常都话已经增加咗啲幼儿中心啊，或者系照顾嘅计划咧，听落好多嘅意见啊，好多嘅市民反映都仍然系唔够，潘永祥啊， 系啊，真系似乎都唔系好足够啊。 咁希望咧就系睇下会唔会政府可以正视呢啲问题啦。好啦，我哋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曾经有坏车，已经拖走咗。现时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啦，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而窝打老道上狮隧嘅龙尾就去到油站。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笔架山花园有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接近苏屋村。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者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85.7半跌2.8半。建设银行5.01是跌了9仙，南方恒生科技3.92四跌1.02六，中移动62.5跌2.5，京东集团178.3跌8.1，中国平安53.25跌2.25，新东方在线36.05跌3.9。今日的五大升幅股份：邵氏兄弟控股、英皇文化产业、电视广播、北亚策略同埋富裕控股。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中国智慧能源、诺发集团、国际娱乐、建发新盛同埋思考乐教育。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28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7.59，瑞士法郎0.943，加元1.376，人民币6.966，英镑对美元1.184，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港金报16,990，比上日收市跌29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812.3美元，卖出1812.9美元。港汇指数报102.4，上升0.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是接近浙江街，加士居道和渡船街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比较多车的，车龙是接近汇景花园，狮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窝打老道近浸会桥面，而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就去到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跑马地马场有夜马赛事，黄泥涌道的南行线摩里神山道去跑马地，以及海底隧道去皇后大道东以及跑马地方向分别都有临时改道安排的，驾车朋友请留意了。而在九龙方面， 受较早时嘅火警影响，尖沙咀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仍然系全线封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交汇处至到富豪东方酒店呢一段咧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至到安定村呢一段多车。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解陨石旁嘅天际系我嘅家园啊？ 唔知道，咁点解张开口似救生圈先？ 鬼知咩？咁你识唔识神合体同埋流并替啊？ 唔识，咁点啊？问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林敏聪， 手下留情。 国剧八三零，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输赢。 为了高度还原销售人员的生活状态，开拍之前，导演带着陈坤和辛芷蕾等主创去到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销售岗位那里实习，希望他们可以有最贴近角色原型的感受。 国剧八三零，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乞嗤、眼瞓兼周身痕，可能系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喺2019年7月更新咗啦。之前参加咗计划嘅场所，要喺5年内转用新嘅检定指标。我哋好多时间喺室内 ，IAQ 好咗，工作效率高啲，通风好咗，做运动更有力，人都精神啲。IAQ 好啲，健康好啲。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近年唔少嘅运动员突破自己，打破自己或者所属项目嘅最佳成绩。我哋会继续跟进港队未来嘅比赛情况，为每位运动员打气。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话，近期咧，好似公立医院都系可以话接连咁发生咧，呢个系冧石屎啦，以及系一啲嘅医疗器材啊，出现掉落嘅一啲事故吓。 系啊， 最新嗰单咧就系出现喺寻日嘅凌晨3点啊，咁就讲紧咧就喺葵涌医院咧，咁就有一个报告就系话咧，其中一个病房嘅诊症室咧就发现有石屎掉落，咁就毁坏咗部分嘅家具同埋电脑器材噶，咁当时咧就冇人喺度使用。 用紧诊症室，咁但系咧系医院已经系即刻安排咧工程人员去到检查维修，亦都将呢个地方咧去到隔离啦。咁呢个就系寻日凌晨嘅葵涌医院嘅事故啦。但系其实咧早前讲紧喺旧年嘅11月咧，发生喺青山医院咧，亦都有一宗嘅冧石屎嘅事故啦吓。咁就讲是咧有一个嘅大概系 A4 纸咁大嘅一嚿石屎咧，就跌咗落去病床嘅枕头边啊咁。咁呢个系第二宗冧石屎嘅事故啦。而近期咧都有啲嘅医疗器材嘅掉落嘅事故，包括咧就联合医院2月19日有手术灯跌咗落嚟啦。两个星期之后咧，屯门医院亦都有病人嘅吊机路轨外壳咧系掉落嘅。咁啊，潘永祥啊，都听到真系接连几单嘅公立医院嘅事故啊。 系啊，咁当然啦，呢啲冧嘅，我哋所谓冧嘢啦吓，咁可以归类两大类嘅，一类就系嗰个设备，即系好似比如嗰个手术灯啊咁样。咁呢啲通常咧都系牵涉到紧嗰个安装啊，系咪即系恰当啦，同埋有阵时候关于嗰个承托力。是咪即系足够啦咁样？咁第二类咧就系建筑物本身啊，比如话嗰个天花、嗰个石屎啊咁样。咁好多时因为啲钢筋咧入咗水啊，咁咪膨胀咁样，咁逼爆啲石屎。咁啊，嗰啲石屎跌落嚟，有阵时真系好危险噶，可以致命嘅。尤其是我而家咧好多咧，即系如果唔系非住宅咧，好多时候我哋都有啲假天花。咁其实啲假天花都几危险嘅，因为咧如果我哋一般住宅。咁當然都有啲假天花嘅，如果浴室裏面，咁但一般如果你喺個飯廳啊、客房啊、睡房啊，咁你都常好多時咧都目測到嘅。咁通常咧好多時佢啲鋼筋咧入水啊咁樣，咁變咗你都會睇到個孔啊。咁再耐你唔理佢咧，啲鋼筋咧就會生鏽啊，咁可能會逼爆石屎。咁呢啲都會目測到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佢有啲假天花包住咗咧，而又冇定期去拆咗啲天花嗰啲假天花嚟睇，究竟啲鋼筋係點咧？咁呢個當佢一時間耐咗咧，佢真係逼爆咗咧，跌落嚟咧，真係好危險嘅。 咁見到呢幾間公立醫院咧，咁其實都有真係幾十年嘅建築物嘅歷史啦。咁頭先你講到話，其實醫院咧，咁好多時都即係呢啲辦公嘅地方啊，咁其實唔淨止醫院啦，好多嘅辦公室啊，其實都有呢啲嘅假天花嘅情況噶。咁今次呢幾件即係講緊係冧天花石屎嘅一個情況，會唔會係真係一個真係隨時會引爆嘅一個炸彈咧？嗱，不如我講多少少今次最新嘅呢一宗葵涌醫院嘅冧石屎嘅事故先啦，嗱就发生喺咧 L 座吓，佢哋 L 座嘅一楼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病房里面啦。咁讲紧话喺凌晨3点钟咧，咁就有同事咧就听到巨响啊。咁啊去到睇嘅时候咧，就发现咧诊症室有嘢咧就从天花跌咗落嚟。咁当中咧包括系假天花啦，同埋石屎嘅碎片。咁最大嗰块咧系讲紧30×30厘米，涉及咧就系冧天花冧石屎嘅范围咧就1.5米×1.5米。咁之后咧系发生咗呢件事件之后啦，咁医管局咧已经系即刻系封闭呢个地方啦，同埋隔离咧几间嘅诊症室。咁真系好彩咧，嗰时候咧冇人用紧呢个嘅诊症室啦，咁就冇人造成一个受伤啦。咁但系咧亦都要即刻去睇睇咧，就系呢一个范围嗰个嘅石屎结构嘅状况啊。咁医管局话咧就已经将12位嘅病人咧就从病房就搬去到咧远离事发地点嘅另一啲嘅地方啦，咁亦都咧喺勘察嘅期间咧，就发现到咧就系出事房间隔离嗰一间房都有咧呢个嘅石屎不稳嘅情况啊，咁已经咧系封锁咗现场同埋附近嘅诊症室，病房嗰15名病人啊已经系转去其他地方啦，并且咧就通知病人嘅家属咧去到交代呢个嘅情况啊，医管局咧就话非常关注啦，咁就会采取一切有效可行嘅措施咧去到确保病人同员工嘅安全，并且希望就住最近相关嘅事件咧，对病人同同事可能造成嘅影响咧，向公众致歉噶。 系啊，其实当然咧，如果去冧石屎嗰间房咧，当然一定要拆咗啲假天花出嚟睇啦。但我觉得咧，嗰个检视嘅范围应该要阔啲嘅，因为好多时咧，尤其是啲外墙咧，佢入咗水，啲可能啲外墙啲砖爆咗咁样，佢啲水向低流。咁其實只不過就話，可能咧去到而家肇事嗰個地點嗰個房嗰度，咁佢啲鋼筋可能嚴重啲， 咁但係嗰啲水嗰个途径流经嗰啲地方呢，其实都可能呢有啲钢筋係会生咗锈，亦都有啲石屎剥落㗎。咁所以如果你话纯粹係检视，即係有嗰个剥落嗰个钢房，有石屎跌落嗰个钢房，而唔去大範圍啲去檢查咧，呢個都係好危險嘅事情嚟噶。 嗯，嗱，醫管局咧而家做緊嗰幾樣嘢嘅嚇，咁包括咧就係話係指示咗核下各個聯網同埋醫院咧，就喺一個月內完成有關嘅儀器同埋設施嘅檢查啦。咁啊，亦都係要加強現行嘅保養維修工作啊。咁啊，講緊檢查嘅範圍咧，就包括掛喺天花嘅醫療器材啦，好似手術燈啦。咁另外咧就係室內嘅樓宇結構，例如係石屎咧。都希望可以在一个月内去到完成检查。另外就是楼宇外面有批档的地方都会是今次一个月内检查的对象来的。而另外医管局早前因为譬如冧手术灯啊同埋那个路轨掉落的事故呢，早前亦都係宣布咗咧，話會成立一個檢討委員會，去到檢視翻咧，就係公立醫院醫療儀器同埋咧設施嘅保養維修事宜啊。咁當中就會包括係近期嗰幾件事件嘅應變啊、管理啊，以及咧就係要檢視即係公立醫院向醫管局總部通報嘅程序同聯繫啊，同埋對內對外嘅溝通工作咧，都係要檢視，就會喺三個月內咧向醫管局去到提交改善建議嘅嚇。咁今次咧就亦都見到啦，今次嗰個嘅這個樓宇，即係講緊葵涌醫院嗰個嘅冧石屎嘅事故咧。咁頭先喺記者會上面，都有啲記者問到啊，咁其實最近嗰次嘅檢查係幾時咧？咁個答案咧就係、是、醫院最近一次嘅樓宇安全檢查係2021年啊。咁至於承辦商係邊間咧？就係、是、富士達建築及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呢间嘅富士达咧就同刚才讲啦，旧年11月青山医院冧石屎嗰间嘅顾问公司咧系一样嘅。咁而事实上咧，咁呢间公司咧喺除咗新界西联网之外咧，其他六个联网咧都系由佢哋负责嘅。咁啊，医管局都讲到话咧系会去做到更加即系严谨嘅一个关于呢啲承办商嘅表现嘅一个监察啦，关注佢哋嘅工作表现。如果未能够达到标准，甚至有违规咧，医管局话咧系会跟进责任，甚至咧就交由监管机构咧去到跟进嘅吓。咁好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啊，大家点样去睇近日啦吓，即系。公立医院都接连发生一啲嘅冧石屎或者系冧一啲嘅医疗器材嘅事故咧，无论大家系医护人员啦，或者系病人家属，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讲下咧，你对呢啲事件嘅睇法。咁啊，潘永祥，不如呢个时间我哋都请嚟一啲嘅病人组织，同我哋讲下对呢件事件嘅睇法啦。电话旁边有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林志友你好， 林志友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你点样睇又再发生事故呢？ 嗱，我即系当然即系好难相信话，即系当啲全部朋友通知我有件咁嘅事情咧，即系都系好睇到画面咧，就比上一次更加震撼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话喺嗰个即系医院嗰个公立医院嘅管治上边咧，系咪出现咗一啲好大嘅问题，令到呢啲咁样事情咧，即系逐渐浮现啦？咁所以我哋都係即係關注佢哋而家成立咗一啲嘅委員會啦，有冇足夠嘅即係能力啦，嚟到去即係去做好佢嗰個管理或者風險管理咧，令到呢啲事情咧就唔會再發生。 嗯，当然医管局而家各个联网咧都希望喺一个月内完成咧就系各大设施嘅一啲检查啦。咁但系喺即系未完成呢啲设施嘅检查期间，你觉得即系而家公立医院嗰个嘅危险程度系点咧？即系有冇你自己作为病人组织啦，你有啲咩嘅关注，或者有啲咩短期嘅措施希望医管局去到做嘅咧？ 我哋關注就係話醫院應該係一個安全嘅地方啦，俾病人去接受治療啊、診治啊同埋休養嘅地方啦。咁但係原來都係一個即係有啲隱藏嘅危險喺呢度咧。咁我覺得就係好難接受啦。亦都因為即係每天醫院入面24小時運作，亦都有好多員工喺度嘅話咧，呢個變咗一個唔安全嘅工作空間咧，都係即係對於即係救治病人嘅醫護人員都係唔公平。咁所以即係如果醫管局即係唔將呢啲安全擺第一位嘅話咧，做好佢哋嘅本分嘅咧，即係呢個都係即係對於我哋嘅期望咧有好大嘅落差咯。 咁同埋根據翻即係醫管局條例咧，係佢哋嘅醫管局嘅職能咧，其實都要就住一啲保養啊、改善啲公立醫院咧嘅服務咧嘅建築物咧，都係有一個責任喺呢度。咁同埋佢哋嘅管理啊，各樣嘢咧，佢都要對公眾負責嘅。咁呢啲事情咧，即係如果係咁樣發生，而佢哋就覺得即係當發生呢啲事就係承辦商嘅問題咧，我覺得呢個未免就係將自己嗰個嘅角色咧，就好似即係收埋咗。而即係覺得就唔係自己責任，這個我覺得就唔可以接受啦。咁同埋佢而家咧就揾翻同一個承辦商去做翻，即係嚟緊一個月做喺全港嘅所有醫院做翻個檢測咧，這個我都覺得有啲問題。因為如果佢哋之前嗰個檢測工作係做得唔透徹，或者唔專業，又或者係唔充足嘅話，而你叫佢再做翻一次檢測，你估會唔會揾到幾百個有問題嘅地方咧？即係呢個係有啲保留嘅，我覺得即係醫管局應該去即係揾另外一個獨立嘅承辦商咧去做有關個檢測工作，就然後睇翻咧對比翻之前嗰個勘測工作有冇一啲不足之處，因為今日高醫生都講到可能會有啲嘅即係追究責任嘅事情可能會做嘅，咁但係如果你揾翻佢自己嗰間公司去查翻，咁呢個我就有保留啦。第二咧就係話關於佢成立嗰個嘅委員會咧。其實入面都有唔少嘅成分咧，都係佢哋醫管局大會嘅成員啦。當然有啲即係獨立嘅人士啦，咁呢個固然好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比較好啲嘅就可能佢需要加入一啲嘅醫管局嘅一啲嘅職工會嘅一啲嘅成員啦，或者代表啦，同埋咧病人組織嘅代表啦，去因為呢兩個都係即係主要嘅醫管局屬下公立醫院嘅用家嚟嘅，咁所以佢哋嘅意見都係重要啦，亦都可以有個監察嘅角色喺入邊咯。 林生啊，即系过往咧，我哋系好多时讲话通报嘅机制咧，通常都系讲紧医疗失误啊嗰方面啊咁样。咁就住今次咧，就似乎唔系一个医疗嗰方面，而系一啲设备啊，即系跌咗落嚟啊，有冇适时可以有通报机制啊？甚至乎可能一啲建筑物结构，好似今次咁样石屎剥落啊咁样。咁就到你所知咧，即系其实而家嗰啲通报机制系咪净系医疗？事故而冇包括呢啲咁嘅，即系头先所讲呢啲设备啊，或者石屎剥落嘅一啲通报机制嘅咧。 嗱，佢而家通报机制咧，主要就系话系如果医院入边发生呢一啲事情咧，佢系有一个机制咧，要向总部咧去通报。咁但系总部收到呢啲信息，会唔会向公众发放咧，就系另一个考虑嚟嘅。今日阿高医生亦都唔能够圆满咁样解释究竟嗰、那个，即系佢哋用咩标准嚟到去决定发放或者唔发放。咁但系呢啲準則亦都唔係話只係限於一啲醫療失誤嘅，譬如話有啲嘅事件，譬如話涉及病人自殺咁樣，佢哋都係屬於呢個通報機制。但呢個機制都係嗰句啦，就係你係內部嘅啊，對外嗰個嘅機制咧，佢哋而家都未揾到，或者我未解釋到一個好嘅一個嘅講法咧，就係話有啲咩基準，嗰條線喺邊度會向公眾發放或者唔向公眾發放咧？這個我哋都唔係即係知道清楚。咁但係我就認為，如果但凡嗰啲事件或者事故係涉及一啲醫院入面使用者，包括病人同埋呢啲職員嘅話咧，有實際或者係有啲可能會即係造成一啲嘅人身傷亡嘅話咧，呢啲事件都應該要盡早公布啦，因為呢個係對公眾責任，即係大家去即係使用呢個公立醫院都有權知道佢哋嗰個地方係咪安全嘅。 可能正正就係因為咧，而家嗰個事件通報嘅準則咧未能夠明朗啦，咁所以咧近日呢幾件嘅事件咧，都外界有批評嘅聲音，就話醫管局咧，咁喺嗰事件發生之後咧，就未有及時向公眾公布，喺一啲傳媒去到報導或者網上面有人流傳之後咧，醫管局先至承認事件。嗱，譬如話咧，係講緊青沙醫院嗰個病房冧石屎嘅事件，喺舊年十一月係發生嘅，咁但係咧嗰陣時醫管局就未有主動公布事件，是最近咧先至有傳媒報道，先至去到承認啊！你點樣去理解呢個情況？係咪都係因為頭先所講嘅準則問題啊？還是你覺得即係醫管局無論係咪即係有呢啲準則嘅去到嘅規定都好，都喺有啲嘅情況之下係需要主動向公眾公布某啲嘅事件呢？ 我諗青山醫院呢件事咧，就我覺得一個係好典型嘅例子咧，就係即係。院方唔，雖然唔係院方啊，應該係醫管局咧，佢哋係隱瞞呢個事情嘅。啊，雖然佢今日嘗試解釋就話，但係呢啲事件佢哋需要調查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三四個月去做調查， 結果是怎樣呢，我們都不清楚。但是如果這些這麼嚴重的事故，如果是有病人在那張床那裡的話，必然會可能會有一個嚴重的受傷甚至死亡事件，這個他們選擇不公布呢， 我覺得是一個是不誠實的事情。因為大眾如果知道這件事，一定是會是十分轟動，同埋就係即係會即係要求咧院方去做一啲即係功夫咧，去即係避免呢件事發生嘅。但係遺憾地咧，十一月發生咗件事，冇公布，到琴日發生另一件係同樣嘅原因一個事故，係有石屎摩落嘅話咧，即係呢個你俾人個感覺就係話你當日唔公布，跟住今日又發生件事，次次都係俾人去即係係用一啲嘅叫做爆料嘅形式去揭發呢件事咧。我覺得就即係未免有一啲即係失望嘅地方喺呢度啦。 林志又想同你傾埋咧，就係頭先我哋都引述啦。醫管局都承認咧，係七個嘅醫院聯網咧，其實都係由呢個嘅富士達嘅呢間公司咧，去到做呢個嘅承辦商，去處理呢個定期屋宇勘察嘅工作。你點樣理解呢件事咧？所有聯網嘅合約都係由同一間公司投得，咁係咪話即係呢個市場上面投到，即係做到呢啲工程嘅公司係數目有限，所以先有咁嘅情況咧？ 嗱，我就唔可以話佢咁樣做係一定唔啱，因為即係我諗醫管局或者係政府嘅一般做法就係價低者得，價低者得。咁所以佢係咪平啲呢，所以攞到呢個標書呢，但係呢就話你係咪一定做晒咁多間就一定唔好呢，咁唔一定可能係真係好嘅呢。咁所以佢嗰個嘅即係邊個人去做呢，實際邊個做，同埋呢佢有冇一啲嘅監管喺入面，即係譬如話你嗰啲嘅勘察人員做咗之後，醫管局有冇人去即係去都即係望一望呢，睇一睇佢哋係咪真係有做呢，同埋佢哋做嘅功夫係咪透徹呢，有冇足夠嘅一啲嘅記錄，係即係講幾多樓邊間房係做咗個勘察，咁你有曬呢記錄嘅話呢，將來追個責任呢就可以即係比較容易啲。 嗯，好啊，唔該曬林志友，多謝你。 OK， 唔該。 林志友就係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嚟嘅，咁各位聽眾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講下咧，你哋對於呢個嘅接連有公立醫院有一啲嘅石屎啊或者醫療器材掉落嘅事故，大家點睇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喺我哋自由風嗰度傾下。 天氣温暖，大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到25度或者以上。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早上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东区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入口即系隧道入口范围仲系多车，而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就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主要系铜锣湾北角线多车啊，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而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咧就龙尾去到维园落桥位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慢线落去湾仔嘅支路咧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就喺新柳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虎山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港岛路面咧，跑马地马场有夜马赛事，跑马地马场附近嘅交通咧有啲临时嘅安排嘅，经过时间请留意交通警员喺现场嘅指示啦。九龙方面咧，睇下大家啦，尖沙咀中间道仲系受到较早前嘅火警事故影响，咁啊近住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嗰段嘅中间道咧，继续系要封闭嘅，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至到富豪东方酒店段咧，现时系多车嘅。龙翔道就近住彩虹交汇处来往方向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 觀塘道德寶花園和鑽石山港鐵站。新界方面呢，現在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門醫院呢比較多車的，由屯門醫院一路去到黃金海岸那段去屯門、去這個元朗方向呢都是多車，而黃珠路轉出屯門公路的龍尾就近住龍日村。屯門鄉事會路部分路段就受到爆水管影響，去碼頭方向近住友愛村那段呢需要臨時封閉的，咁受影響的駕駛人士要改道行駛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嶺方向，咁由鄉事會路啦一路去到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段，現時都係交通繁忙。最後消防處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啊，即刻用 AED 機可以提高心臟驟停存活者嘅存活率超過10倍，有 AED 機救人就有機。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取消咗口罩，令出到街个感觉好自由，你可以戴又得，唔戴又得，那个感觉系真系好舒服。 公共交通真系好多人，如果个个都唔戴口罩，我觉得好危险。 饮食业，我觉得系必须要戴咯。两间云吞面铺煮面嗰个，一个有戴口罩，一个冇戴口罩。如果俾我拣，肯定去过有戴口罩嗰度噶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全港市民换领身份证计划已经完结，而所有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亦已经停止服务。未换证或领证的市民可以前往指定人事登记办事处办理相关手续。要换证的记得需要先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或上 www.gov.hk/icbooking 预约。见证新时代，稳步创未来。 对智障人士你认识有几多呢？ 对智障人士来讲，自己做决定不是一样那么容易的事啦。 照顾者又面对什么困难呢？ 现在我就最担心我的女儿做得不好，怕影响到人家啫。 身边的人又可以怎样做呢？ 尽量给多些机会他们啦，要有少耐心啦，要信任他们啦。 乐说故事。 故事的主角就是一班智障的人和他们的家人。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咧就系。近日咧喺公立醫院接連咧就出現咗冧石屎啦，以致到咧就係一啲嘅醫療設施咧就係剝落嚟嘅一啲嘅事故嘅。咁啊，潘永祥啊，最近發生嘅一宗咧就係葵涌醫院咧就係一個嘅診症室有天花嘅石屎剝落嗰個情況咧。咁頭先都講啦，嗰個最大嘅一塊石屎碎片咧，講緊係30×30厘米啊，嚇！即係好彩嗰陣時係冇人啊，如果唔係個後果真係不堪設想。 係啊，如果你30cm×30cm 咧。其实都好大嘅，佢个重量如果由天花板跌落嚟咧，如果跌正一啲重要部位咧，真系可以致命嘅。 嗱，咁嗰个承办商咧，咁其实医管局所讲咧，最近一次嘅楼宇安全检查咧，就系2021年啦。咁啊，都究竟个事件系咪涉及人为过失咧？咁啊，医管局就表示咧，就为时尚早，需要更加多嘅时间咧，去到了解嘅情况啊。咁啊，究竟点样去理解呢啲嘅事故咧？咁我哋而家都请嚟一位专业人士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香港工程师学会结构分部前任主席陈世昌啊，陈生你好。 陈世昌你好。 系你好你好。 首先就根據今次醫管局的描述，除了這間診症室有石屎剝落之外，其實旁邊一間房都出現了石屎不穩的情況，所以要將一些病人從病房搬遠一點。以你的估計，即是什麼的原因導致到這個診症室有石屎剝落，旁邊都有石屎不穩一個這麼大的範圍的情況出現呢？ 其實就是這個石屎剝落呢，就通常咧就係一係就係有滲水啊嘅情況，一係咧就係呢個受荷載咧係個 loading 啦，係個荷載咧係超荷載好多或者係震盪，咁咧就令到嗰個石屎咧係有剝落嘅。咁 超大嘅洪災或者震動咧，就似乎唔係喺即係佢哋即係冇講過呢個咁嘅情況啊，亦都咧喺醫院嚟講咧都唔係好常見。咁所以咧就都係滲水嘅情況，令到嗰啲石屎咧係剝落，同埋嗰啲呢個情況咧係會係個原因係最常見嚇。 啊，陳世昌啊，如果聽你咁講，即係話好有可能即係滲水啦，即係令到啲鋼筋即係生鏽啦。如果咁嘅情況之下，會唔會即係同一個樓層，其實啲水周圍走噶嘛？如果同一個樓層咧，會唔會其他地方咧嗰啲鋼筋都有機會係生鏽啊？甚至可能已經逼爆啲石屎，只不過喺假天花即係遮住睇唔到。咁所以如果係咁嘅情況，係咪即係為咗安全計，應該即係喺個樓層？都應該要即係全面個檢視，會唔會有啲鋼筋係爆咗咁咧嚇？ 呢個係當然係一定係要需要嘅。係，因為第一件事咧就係我哋一定要永遠都要揾到個源頭啊。 係， 個源頭喺邊度？咁例如咧就樓上邊，如果係近洗手間啊，或者係近一啲喉管嘅話咧，咁嗰個滲水嘅機會咧就會大啦。咁但係頭先你講啦，水咧就周圍走嘅，而且咧嗰個裂縫咧就有陣時咧係比較遠嘅，可能咧啲水咧係走一段距離咧先至流出嚟或者係點樣嘅。咁所以咧就係呢個就第一件事咧就要揾翻個源頭，咁然後先至能夠處理到嗰、那個即係個補救嘅情況。咁如果咧我哋發覺啊呢、這個比例啦，比如咧，如果我哋發覺係個洗手間啊嘅情況，咁我哋應該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將洗手間嘅地面嘅防水啊等咧，係再做好咗佢，然後試過曬水，咁咧我哋先至去走去補修咧係其他嘅位置。如果唔係咧，我哋咧只係補修。咁但系咧，我哋如果唔去處理個源頭咧，呢樣嘢始終都係會不停發生嚇。 咁所以而家醫管局話要按住風險咧，就係盡快去到檢查翻各項嘅設施啦。即係譬如葵涌醫院呢個個案咁樣啦，咁你又會有咩嘅建議？嗰、那個檢查嘅策略應該係點樣咧？ 嗱，而家咧就有通常而家梗係有兩個做法啦。第一個做法就係好就係、是。即時嘅做法啦嚇 ，immediate 嘅做法，即時嘅做法。咁即時嘅做法就係當然係快啲去做一個目測啊，做一個比較簡單嘅一個用儀器去測，例如 infrared 紅外線等等去測。然後咧就將嗰啲目測或者係紅外線測到有問題嘅地方，就立即咧係去修補佢。咁呢個咧就係、是、即時嘅做法，因為。即使都唔想其他嘅位置咧係有同樣嘅事件發生啦嚇，咁然後即係比較長遠啲嘅就係頭先我講嘅就係去揾翻個源頭，然後處理個源頭嚇。 嗯，我想問那個紅外線嘅檢查究竟係檢查個石屎嘅質素啊，還是檢查有冇滲水嘅問題啊？ 紅外線咧就係有兩個嘅情況，第一樣可以佢。檢查都有啲滲水，同埋咧，佢檢查到咧係嗰個石屎咧係整個有冇一啲空隙啊？有冇啲空隙啊？有冇一啲大嘅窟罅啊？等等。咁咧有空隙咧嘅意思咧，就係嗰度開始有裂，有剝落或者有裂痕出嚟啦，咁解。 嗱，头先都引述医管局话啦，咁其实对上一次承办商嘅检查咧，就系2021年啦。咁点样理解？即系咁近期先检查过啊，咁都出现事故咧。咁譬如话呢一个规模嘅石屎剥落，究竟会唔会话可能已经系两年前吓，即系2021年已经系形成咗嘅咧？咁如果系嗰阵时有检查嘅话，如果系检查唔到，咁又系咩问题咧？可能系？ 呢、這個係你講得好啱，就係即係咁大範圍嘅石屎嘅剝落咧，就一定唔係即係即係霎時一刻嘅做法啦嚇。咁啊嘅發生嘅嘢嚟嘅，咁啊就應該咧都有啲時間先至醖釀得到。咁但係即係喺二零二 一年或者即係年幾之前嘅檢測，點解檢測唔到咧？咁呢個就真係要再去即係翻查翻啲檢測嘅記錄啊，咁先知道嚇。咁但係亦都咧係即係明白嘅咧，就係如果一啲地方係有假天花嘅話咧，咁當然咧係即係有啲係檢查嗰方面咧係會有少少難度，係需要咧係即係可能醫管局要配合嚇，因為佢可能某啲地方又使用緊嘅啊，又唔係好方便係即係係即係拎曬落嚟啊，或者係拆啊，或者點樣啊，咁呢個都係要醫管局咧喺呢方面配合嘅嚇。 嗯，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呢啲嘅楼宇安全嘅检查咧，系几耐做一次嘅咧？同埋头先你讲有两个方法啦，目测同埋红外线咁，咁系每次都系两个方法都用啊，定系按情况而定，定系点样嘅咧？ 嗱，我哋通常嘅讲法就系、是，即系十年一次咧，喺呢啲公用嘅地方咧，公嘅十年一次咧，就系应该系即系差唔多噶啦吓。都唔會少得過十年一，即係唔會少得過十年一次嘅。咁你至於用乜嘢嘅嚟測咧，咁咧就要視乎咧，究竟喺個目喺第一個目測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做法嘅時候，係睇唔睇到，或者係有冇一啲嘢咧係令到你懷疑啊？咁然後咧，我哋會再進一步，無論係。这个是用红外线或者是甚至乎呢是这个在这个楼面那里用敲击的方法啊，看看有没有即是问题，都是可以都可以做的。啊 嗱，我见咧就系坊间有啲声音就话咧，系会唔会系呢个承办商嘅一啲检查嘅时候嘅质素嘅问题咧？咁嗱，而家医管局咧，即当然就系俾咗承办商去到做呢个维修检查嘅工作啦。咁但系咧，就医管局就应该就冇办法去到监督咧呢个承办商嘅工作啦。咁有啲坊间嘅声音就话咧，啊，应唔应该再揾其他第三方嘅人士去到做一个监督嘅工作？譬如话系揾政府部门。或者是其他的承办商再去复检，你以你所知，其实行头有没有这样的呢？还是你觉得这个建议又如何呢？ 其实行头呢就其实很多的 工程呢，我们现在都所谓有一个所谓 independent checking， 也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复检 的做法的。当然呢就视乎每一个事情呢，究竟那个独立的复检是全面去复检它，定系抽样去复检佢啊啊嘅情况。咁当然另外行翻前一步咧，就系医管局咧系要再决定佢究竟仲信任呢个承办商去做呢一样嘢。因为如果佢系信任个承办商去做嘅，如果承办商可以俾到佢一个好好嘅或者好有信心嘅一个做法啊，譬如嗰队人啊，咩人去做啊？嗰队人啊，点样做法啊？一个好嘅计划，依照计划去做啊。咁咧系咪俾咗一个信心俾医管局？咁咧医管局咧系可以咧系继续俾佢咧去做。定系如果医管局觉得都冇信心去俾呢个人去做嘅话咧，咁就算请另外一个独立嘅去复检，咁其实系即系系好似头先咁讲。是复检 100% 由头从他做过一次啊，定是复检几多个 percent 呢？咁呢个呢就似乎呢是即是医管局要在呢方面要去考虑一下啦。 嗯，咁而家医管局就话呢一间嘅承办商个合约呢就係为期两年嘅，就去到今年年尾11月呢就会完结啦。咁都表明呢就係话对于佢哋喺青山医院嘅工作呢係唔满意呀。咁如果呢係继续观察呢佢嘅表现都係唔合乎标准呢，就唔排除呢就将个问题就交俾监管机构汇报处理。我想问下有乜嘢监管机构去到监察而家即係呢啲嘅工程工作㗎？ 最主要咧就係即係有兩個即係嘅監管嘅。第一樣嘢就係公司嗰個嘅發牌啦， 第二咧就係佢哋某一啲個人嗰個嘅專業嘅資格啦嚇，咁呢兩個都係可以監，都係有即係、就是、有機有監管同埋有係咁樣嘅情況。咁即係如果係發覺佢係有好大嘅過失啊等等咧，咁呢個由醫管局去決定究竟佢哋喺從喺邊一方面去即係、就是、去處理啦。 嗯。咁呢啲嘅承辦商嘅安全檢查工作咧，咁如果係做得唔好嘅時候嚇，即係譬如話如果係做得有唔妥當嘅地方，有冇可能會有一啲人士會承受法律責任咧？ 呢、這個當然有啦，有一樣即係、就是、我哋就叫做即係嚴重疏忽啊嘛嚇。咁當一個嚴重，當你嚴重疏忽或者係即係虛報一啲資料嘅話咧，咁呢個係有法律嘅責任要承擔嘅啊！即係例如咧，就係你明明冇睇嘅，你話你簽咗話你睇咗，咁呢個係即係明明係一啲惡騙嘅情況啊！咁係一定有法律責任。 嗯，好，唔該曬嚇，唔該曬阿陳世昌啊，多謝你。係陳世昌咧，就係、是、工程師學會嘅結構分部前任主席嚟嘅嚇，咁啊潘永祥啊，咁都要睇睇啦，即係究竟嚟緊嗰一個月啊，醫管局將會所有聯網都會做咧，就係相關嘅設施嘅檢查啦。嚟緊仲會唔會係揾到唔同嘅設施出現一啲嘅結構風險咧？咁亦都當然希望咧可以快啲去完成呢啲嘅檢查啦。而另一方面咧，就有一個嘅檢討委員會咧，去到檢討處理呢啲事件嘅應變啦，同埋通報嘅機制。咁並且咧就會喺三個月內咧就會向醫管局去到提交建议，咁我哋都继续关注住相关嘅发展啦吓。嗱，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讲讲其他话题。 想说基本法， 一年二十集，用相片去讲基本法嘅前世今生。 大家好，我系莫依琪，我影低身后呢个薄扶林花园，土地契约原为75年，获政府续约50年至2056年。换言之，2047年从来都唔系一个期限。只要我哋睇下基本法，就会揾到答案噶啦。 想说基本法，逢星期二五下昼1点，港台电视31。 日本应人 公元1467年， 室町幕府末期，应人之乱爆发。 以京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发生剧变， 夏克常血与火互相交织，战国出英雄。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封神授吉，主持张伟国、曾卓贤，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瑞文几好睇，戴翻副眼镜，斯斯文文咁。 世杰，你讲多次，我平时好恶咩？ 唔系， 你仲好讲，我为咗响应环保先至唔戴框，戴翻副眼镜咋？减少制造隐形眼镜盒啊嘛。 今个星期我请嚟眼镜铺嘅老板 Rex， 佢近年自发回收隐形眼镜壳啊。 而我就继续请嚟加道里农场 K 植物园，讲下点样支持本地农业。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24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潘永祥啊，这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下一个嘅小贩嘅事件啊，咁都引起咧近期一啲网上啊或者系社会嘅一啲讨论啊，咁就系讲紧咧喺西九龙区啦，有一个嘅90几岁吓，94岁嘅婆婆，咁就以炒栗子咧为生嘅，咁佢就攞住一个流动小贩牌啦，咁就每日咧都会喺咧西九龙区，譬如话系深水埗长沙环嗰度咧，就以卖炒栗子咧为生嘅。咁喺今个星期一咧，咁就期间咧就系、是、据报咧就系话佢因为系要想去洗手间，咁、所以咧就系离开咗个小贩档啦，就将呢个嘅小贩档咧就交俾一个男亲友去到暂时看管住。咁呢个男亲友咧就冇任何嘅小贩牌照嘅。咁后来咧就食环署嘅职员咧就发现啦，咁就没收咗呢一架嘅炒栗子车啦，亦都 咧系呢位男亲友咧系被控告无牌摆档。咁个婆婆咧就系、是、据报去完洗手间啦，就翻嚟现场度就见到呢件事件啦。咁就系都相当之去唔满意啦，并且咧就系、是、系哭诉啦，并且咧有警方介入噶。咁呢件事咧都引起一个网上热话，潘永祥。 系啊，即系毕竟即系其实即系食环署系咪都应该有啲同理心咧咁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咧，一啲咁嘅流動小販，咁佢好多時唔係喺啲商場啊咁樣，可能啲街做。咁好多時你即係由朝到晚咁樣，咁都要時間去洗手間啊，甚至可能去買啲食物啦、啊、咁樣。咁係咪都應該要即係俾同情心？究竟即係係咪即係總管即係有啲情況咧？即係法例上有冇一種嘅規定？咁但係如果佢覺得都係合理嘅，都唔係話太過分，係咪都應該要即係有一啲容忍度喺度咧？ 嗯，食環署咧就係、是、都回覆我哋嘅查詢啦，我哋向咗食環署查詢啦。咁食環署回覆我哋就話咧，就住非法擺賣嚟講咧，食環署嘅執法政策咧係具體量性嘅，佢哋咁講。咁講到話咧就係、是、如果係一啲一啲情況咧，係會係口頭警告啦、啊、一啲譬如話係一啲嘅販賣活動唔涉及一啲嘅禁售嘅一啲食物或者熟食啊，亦都唔係話係。一啲好多行刑嘅地方进行咧，食环署会先警告后执法嘅。咁但系为咗去到确保一啲食物安全啦，同埋市民健康咧，对一啲无牌小贩咧，咁本处即系食环署嘅人员咧，系会即时执法。佢亦都讲咗咧，就系关于呢一个事件嘅背景啦吓。咁就系话咧系三月六号即星期一嗰一日啦。咁就话食环署嘅人员咧就喺晚上大概系6:45咧，就接获咗长沙湾站附近无牌贩卖嘅投诉啦，去到现场咧就见到有涉嫌持牌见到系涉事嘅持牌熟食小贩，咁啊由于咧就通道好繁忙啦，咁就曾经系驱赶过，但系就冇执法嘅。一个钟头之后咧，食环署人员咧就再去翻现场，就发现咧有一名大约30岁嘅男子咧就喺度经营熟食摊档，足够证据认为咧呢个男子咧喺公众地方无牌贩卖，并且咧喺公众地方造成阻碍。在未领有有效牌照而烹煮食物咧，就作为一个贩卖用途去到拘控嗰个男人啊。咁啊，食环署就澄清咧，呢一个嘅执法行动咧就并非针对持有小贩牌照嘅女士，即系我哋头先讲嘅90几岁婆婆啦。咁而咧嗰个女士咧就喺呢个行动展开咧半个钟之后咧，先至喺现场出现啊。咁啊，外界就话啦啊，点解食环署喺执法嘅期间系需要咧系充公咗吓，即系没收咗。婆婆用嚟系揾食嘅炒栗子车咧，咁食环署就讲到话咧，喺做一啲无牌贩卖嘅拘捕行动嘅时候咧，系有必要去到检取相关嘅设备同埋货品作为证据，系俾法庭去到考虑嘅。判场 当然啦，证据好多方面嘅，有阵时你去到法庭唔一定要有一个实物噶嘛，好多时候我哋都有啲录影啦，就算而家你抄牌，好多时候都有啲录影啊、拍照啊咁样。咁如果你的确个即系影咗相，咁或者甚至可能嗰个持牌人，佢都承认嗰、那个即系炒栗子车佢嘅，由当时嗰个状况如实咁样即系承认嘅。咁你去到法庭，我相信法官都会接纳呢啲证供嘅。咁唔系一定要话即系将嗰个栗子车充公咗，而令到呢个婆婆咧，即系有一段时间都唔可以经营一个小贩咧咁样。 因为网上嘅言论就话咧，即系纵然呢位30几岁嘅男士男亲友啦吓，涉嫌无牌贩卖被捕啦，咁但系咧而家没收咗嗰个嘅炒栗子车，就变相咧就令到本身真系合法持牌嘅90几岁婆婆咧，佢冇办法咧去到继续经营落去啦。咁啊好多嘅讨论啦，咁啊各位听众又点睇呢件事咧吓？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无论对于执法行动啊，或者系对于成件事点睇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消息說，前行政長官梁振英獲通過為新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建議人選，是名單之中唯一本港政協委員預料將連任政協副主席。 消息说，政协会议主席团会议下午召开，审议通过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委建议人选名单。政协明天会开会审议候选人名单草案和通过候选人名单，星期五下午全体会议将会进行选举。由于副主席建议人选名单之中只有梁振英，随着另一名副主席董建华退休，意味着香港将会只余下一名政协副主席。屯門醫院放射治療大樓地下低層一個男洗手間，在去年的5月30日中午有部分假天花掉落，事件之中沒有病人或者職員受傷。發言人說，院方隨即派人檢查，發現部分假天花的支架老化引致鬆脫而導致事件，不涉及樓宇結構安全，已經即時安排維修。維修工作已經在去年6月完成，而老化天花支架已經更換。院方十分關注事件，事後安排工程人員勘察附近設施，未有發現類似的風險。醫院已經透過早期事故通報系統向醫管局呈報事件。勞工處一連兩日在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大型招聘會，合共提供超過4700個職位空缺，有大約60間公司參加。招聘會提供的職位包括麵包技師、會計主任、客戶服務主任、廚師、保安員等等，大約八成是全職空缺，大部分月薪介乎11000元至22000元。有物業管理公司的職員說，行內流失率高，較難請人，加上通關之後部分員工選擇返回內地陪家人，令到公司人手更加短缺，即使提高薪酬福利亦都難以吸引求職者。形容今次招聘會如果能夠聘請到10名員工已經心滿意足。海關說，上個月22日煙草稅調高以來已經偵破77宗私煙案，涉及5800萬支未完稅香煙，市值大約2億元，應課稅值1億4千萬元，54人被捕。其中一宗在上個星期五破獲，海關在青衣和油麻地檢獲一共2400萬支懷疑私煙，估計市值大約8900萬元，應課稅值大約是6000萬元。行動之中拘捕兩名貨櫃車司機。天氣方面，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大約19度，明日日間大致天晴和相當溫暖，最高氣温大約27度，能見度較低，吹微風。展望隨後兩三日能見度較低，日間相當溫暖，星期日晚上北風增強，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稍涼。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而家红隧港岛入口范围啦，系冇车龙噶。不过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啦，就比较多车排到去接近演艺学院。而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就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去到海富中心对开。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湾位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仲是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去到接近美林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龙是排到去兆安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旺角道有渠务工程，去洗衣街方向跟住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还有就是跟住旺角道游乐场的慢线封闭了，现在车辆是不准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亦都不准由广东道左转去旺角道的，揸车朋友要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是提提你，司机没有合理辩解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又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做化验，即属违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什么手下留情这么多人听的呢？ 因为听你们播的英文歌，英文都好了啊。 听完蔡依之后，我身体都好了啊。 听下何亨四一五二舌，知多了很多天下事啊。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听多啲，知多啲。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破冰行动制作非常认真，单是剧中一场千人大走步的重头戏，制作组就协调调动了超过1400位真实警察参与拍摄。 而故事里面出现的公安局和警校，更加是在广州和中山等地实地拍摄的。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 单元四，幸福的形状。 阿钟太点啊？你租定唔租噶？ 8800咧，真系有啲乸脷。 有一家人以高价租咗劏房小单位，而业主都仲想向其他租客加租。另一边厢，富二代做形象工程，打算入住劏房一个星期，而阿泰就被公司委派要贴身采访。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喺星期一嘅時間咧，咁就有一名嘅94歲嘅婆婆咧，咁就喺長沙灣嗰度咧，就係推住呢個嘅炒栗子車去到擺賣啦。咁但係中途咧，曾經短暫離開嘅，咁據報咧，佢就係要去洗手間啦。咁就俾咗一名30几岁嘅男子係去到看住個檔啦。咁但係之後咧，男子就被食環署嘅人員咧就係拘捕控告佢咧就冇牌擺賣，並且咧就係充公咗沒收。咗咧呢个嘅炒栗子车嘅，咁就话佢咧系需要做一个嘅证据咧，就俾法庭去到考虑嘅。咁如果呢件事咧就引起咗网上面好多嘅讨论啦。咁各位听众又点睇咧？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听众可以打电话咧嚟讲下你对于呢件事件嘅睇法嘅。咁啊潘永祥啊，讲开即系呢位嘅婆婆啦，咁其实佢系持有小贩牌。咁小贩牌咧，其实而家有分两个啦，咁一个系固定摊位牌啦，一个咧就系流动小贩牌，咁其实咧就系即系政府近年都冇发新牌啦。咁而家个数字咧，去到2021年嘅年底咧，市区就有5000个到嘅固定摊位牌啦，150几个流动小贩牌。新界区咧就系210几个固定摊位牌，同埋咧170几个流动小贩牌噶。咁唔同嘅地方就系咧，固定摊位牌咧其实系又可以咧去到请助手嘅。咁啊，当如果真系咧喺合理嘅理由咧系。嗰、那个嘅持牌人系需要离开嘅话咧，咁其实都可以俾咧个助手咧去到去到暂时去到处理嗰个摊档。咁但系咧流动小贩牌咧就冇助手呢回事噶，持牌人咧唔可以聘用任何助手啊。咁就所以咧，如果真系流动小贩牌嘅持有人真系要行开一阵，譬如头先话去洗手间啊，咁又可以点处理咧？真系一个都难处理嘅问题噃。 系咯，即系都唔明点解固定。当摊咗而请一个助理啦，而流动又唔可以咧，系咪啊？即系好多时，即系嗰个小贩都要去洗手间啊，有阵时都要行开行埋咁样。咁就算你话即系唔俾一啲助理去帮佢处理个小贩档，咁其实如果佢纯粹系看住个嗰啲货物，咁又得唔得咧？咁样咁呢个系咪即系政府都要解说下，即系究竟咩情况之下？这个先视为即系 无牌小贩咧，而唔可以喺嗰个档摊嗰度帮嗰个有牌小贩去暂时即系睇住个档摊咧，咁样吓。 嗱，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嘅。咁呢个时间咧，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个嘅持牌商贩嘅代表啦。咁电话旁边有港九持牌商贩协会主席胡锦康啊，胡生你好。 胡锦康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两位。你好， 不如都请你介绍下你自己先啦。我哋头先都讲咗，即系譬如小贩牌咧，就分固定摊位啊、流动小贩牌啊。咁你可唔可以都介绍下自己嘅情况咧？ 我都系一个持牌流动小贩嘅。 嗯， 系我咁样咧，就系话，刚才你讲嗰个过程咧，其实咧呢条例咧系一种好耐时间，如果真系要讲咧，系要改进嘅。客观程度呢，我今年都我四七年㗎，咁叔督手指呢都有75岁几㗎啦。 係 係。最近呢年龄呢，我都有一个大毛病呢，就前列腺呢係唔知係咪有问题，我唔知呀，但係小便係频繁咗嘅。咁其实老人家何况呢个女被告呢， 佢冇被告啊，佢冇被告啊。 唔係被告，係佢本人去洗手间呢，呢个小不免嘅。每一个年纪大嘅人到你去嗰个年纪呢，你知道嗰、那个小便呢个问题㗎。咁其实呢就係话一种不明文嘅规定呢，係牌主唔响度呢，佢叫朋友亲戚即係行过搵佢倾偈又好乜嘢都好啦，叫佢睇住个档口呢係无可厚非嘅。係咪至于佢系咪现场有冇摆卖嘢咧？话佢无牌贩卖咧？嗱呢个咧，我就觉得都好要讲证据嘅，两位主持。 嗯， 系咪？嗱，而家嗰个科技咁先进啦，咁是否食环署有冇有提供嗰个助手？唔系助手啊，佢嘅亲戚同佢睇住嘅时间卖嘢咧？ 嗯， 系咪啊？咁如果呢个情况就可以官判噶咯噃？ 嗯 是咁官呢係冇现唔喺现场㗎嘛。咁凭佢个概念角就係话边个讲嘢可信啦。 嗯，係啦，呢个案件的确呢就係、是、都係有一个控告嘅程序啦。咁但係都想问返胡生呢，你头先讲话即係其实行内都有个即係叫做不成文嘅情况，就係、是、即係如果个档主係需要行开嘅，咁可能搵人看住个档啦。以往你有冇听过食环署会喺呢个时候執法呢？好似今个呢个个案咁样。 嗱，呢个个案咧，我本人咧喺十几年前咧，我都尝试过嘅，就系话，我离开去洗手间，咁食环署咧就突然间走出嚟，就拘控咗另外一个被告，即系话佢贩卖啦。咁其实我系同佢讲，你同我睇住档嘢，唔好卖，吓冚住佢。啊！你系负责同我看守个嗰个档口，唔好俾啲贼仔啊或者小偷啊推咗个车去嘅啫。 嗯。 咁卒之咧，经过官同埋我反映翻俾个官听咧，系冇告嗰个第三者嘅，即系我叫佢睇档嗰个人嘅。咁咪只系告嗰件货物阻街嘅啫，佢充公唔到，因为我有牌噶嘛。 嗯。 是咪嗰件身材工具系我㗎嘛。你点可以充公我啫。咁阻街罪名成立嘅。 OK。咁系咪即系会唔会都从个官个即系判决去到理解到啊，其实如果看管个人并冇真系贩卖嘅行动，咁其实系唔会犯法定点样呢？ 咁你冇权，佢冇犯法嘅程序发生㗎。 嗯。 佢系睇住个档口咋嘛。 OK， 咁你而家食环署有乜嘢证据证明嗰个人系贩卖？ 即就变咗要证明嗰个人喺看管嘅时候有冇贩卖嘅行动咯吓。 胡生啊，我都想了解一下咧，可能佢证明唔到有贩卖啦，即系可能佢冇收钱，系都冇一啲货物俾佢。咁头先听你讲话系控告阻街嘅，我想问咧，控告阻街系控告你嗰个朋友，即系帮你睇住。而充公你嗰个货物，即系嗰个新藏工具啦吓，因为系控告你阻街咧。 嗱，佢系控告，唔系我本人阻街， 系 嗰个新藏工具阻街。咁新藏工具阻街绝对系阻街嘅。 即係嗰個身材工具啊，嗰度指車啊，係絕對阻街嘅。 佢冇比如講翻你嗰個個案咧，佢唔係告你嗰個朋友，亦都唔係告你，係告嗰個身材工具阻街啊。 咁但係身材工具阻街都要係咪持牌人去到負責咧？ 咁你持牌人，你係擁有嗰架車啊嘛，係咁你係阻街噶。你摆我任何位置都坐街噶、哦， 咁但系你系流动小贩嚟噶嘛？你一定系放条街噶，除非话嗰个地方系真系好阻住啲人，而小贩管理队叫你去一啲唔阻街嘅地方，而你唔同意，咁就话阻街啫。如果唔系你嗰个流动车，你一定要放喺某个位置噶。 嗱，头先咧，我听到你其中一位主持讲咧，就系话食环署咧。是将这个情形他觉得那个婆婆的朋友是有贩卖。 嗯。 这样呢他就说拎上法庭这个官判。 嗯。 入判他是不是无牌贩卖。那如果官信食环署讲的呢那就成事的咯。 是。 那就成事的咯。但是你的理据食环署要好装。你从什么证明呢、 okay. 是我感觉不贩卖。 Okay. 你感觉 或者呢单个案都可能即系稍后要去法庭度去到处理啦，我哋都唔讲太多啦。咁但系即系譬如以往嗰个执法咧，即系头先你都讲，即系譬如阻街啊等等咧。咁啊，今日食环署去到回复我哋咧，都讲话其实譬如阻街嗰个执法政策都系具体量性嘅，即系譬如话唔系真系好多人出入，又或者唔系去买一啲禁售嘅食物，咁咧就主要都系先警告后执法啦。咁你又同唔同意？即系以往你嘅观察系咪咁样嘅咧？ 嗱，其实咧，先警告后执法咧。这个在简易程序条例是应该要做到的。还有呢要负责警告的人呢是有个报告以及被警告的人有个签名的。 嗯。 那先证明了这个是事先有警告的。在个程序里面是但一方签名都不成立的。我不是读法律你可以问下律师啊。 嗯。 那之但是呢在某种程度下呢当时我是妥协建物件阻街的。即是我的生存工具是阻街我出资承认了是阻街但是呢他没有告因为我的朋友贩卖而充公的生存工具可能法官觉得理据不足啦那就问我你件物件阻街是不是我说是因为当时告两条罪的嘛、 嗯 okay. 告两条罪的嘛一条无牌贩卖一条阻街物件的嘛、嗯、件物件是我的嘛、 okay. 那当然是你冇得解釋噶，件物件阻街。至於剛才你而家話最近咧，係管理上咧，喺客觀程度上咧係鬆咗嘅。 嗯， 係你客觀留意一下。嗱、 嗯， 你話深水埗現場啊，我都覺得好多係佢用一種客觀程度處理，或者而家經濟唔好啦，係、嗯、有啲擺賣咧係容忍嘅。 OK， 咁咪一個。嗯唔好社会，即系唔经济唔好社会咧，系放松啲应该嘅，请讲。 O K， 时间关系啊，同阿胡生你倾到呢度先吓，多谢你先。 好， 胡锦康咧就系港九持牌商贩协会嘅主席嚟噶吓，我哋电话系1872311，各位听众有咩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咁啊，潘永祥有位听众陈生打咗上嚟吓，陈生你好， 系你好啊， 系请讲啊， 我就系人民呢个街坊嚟嘅， 哦系系。 我有时留意到呢个婆呢呢、這个婆佢根本已经呢将承当律子呢已经系判咗俾嗰个所谓看守嗰个呢而家冇助手牌而家系俾佢营业㗎喇。同埋呢个婆呢我有时发觉佢呢我留意到佢就唔喺去厕所佢离开一个好长嘅时间当城环署嚟嗰时呢就先通知呢个婆嚟㗎啫。 通常 律子卖嗰啲呢佢已經全部已經將成當嘢已經係經營者所謂嘅，已經唔係佢本身嘅，只不過係利用佢個牌，每個月收翻一萬幾千嘅收入。系、 嗯、，OK， 好多谢晒陈生嘅电话吓，咁佢都讲到一个、嗯、即系今次呢个事件嘅个案嘅一啲佢自己观察到嘅情况啦。不过实情系咪咁样咧？都真系咧，系而家个甚至个案件都系即系上咗法庭，即系而家系有一个拘捕控告嘅程序啦。咁呢个都可能要即系再去到去到相关嘅法庭去到处理啦吓。我哋听听林生嘅电话先，林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啊！我首先讲咧，嗰啲议员咧，为咗选票咧，不择手段。咁你而家你提嗰个例子嗰个问题咧，就系、是、你帮啊帮斗洗浪嘅人咧，你企喺度，你喺度，你梗要帮佢炒啲例子。你啲例子系开紧火，咁有糖啊嘛。咁你炒紧嘅时间又黑嚟卖，你卖唔卖先？咁你一定会卖噶嘛？咁呢个好嘢，呢个证据就确凿噶啦。你知好似。即系你带毒品咁样，你超过个数量已经系贩毒啦，咁呢个系证据嚟啊嘛。 OK， 好多谢晒阿林生嘅电话吓，我哋听到听众有吴先生喺度吓，吴生你好。 你好啊，请讲。我姓吴嘅。 嗯。 就咧，我都觉得头先讲嗰个官，嗰个听众阿陈生系啱嘅，因为咧你九啊几岁仲点样炒栗子啊？系咪揸个镬铲都揸唔到啦？系咪？咁佢如果咁样做法呢，一来又阻街，二来呢就好似有少少呃政府啊，係咪、 OK， 好，咁我都应该充公下即係以警效尤嘅。 好，多谢晒吴生嘅意见啦，咁都係对于今次呢个个案有一啲嘅睇法啦，咁我哋呢度真係冇辦法去到判断个事实嘅究竟係點樣啦。不过如果真係有呢个情况，就係话有一个持牌小贩嘅持牌嘅小贩，咁你将嗰个档呢真係叫租咗俾人，或者判咗俾其他人去到处理呢，咁可能真係有法律即係有犯法嘅嫌疑㗎，可能真係有。 当然啦，如果係租咗俾人，咁但係而家呢个事件都要调查緊呢。 係呀，冇错。 咁所以我哋都好难即系知道个真相系点啊？ 嗯，好啦，呢个时间不如都从工会啊食环署工会个角度，又去睇睇呢啲执法行动嘅细节又系点样睇啦吓。嗱、电话旁边咧有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职工权益工会副主席李美少喺度啊，李美少你好， 系李美少你好， 系 嗱，今次个焦点咧就在于即系嗰个嘅持牌嘅小贩，佢可能短暂离开期间，咁、究竟食环署会唔会喺呢个时候执法咧？咁食环署回复我哋就系话涉及无牌小贩，仲要系卖嘢食咧，就会即时执法啦。咁你哋所得到嘅指示指引，又系咪咁嘅情况咧？即系只要有人无牌贩卖食物，系咪就会即刻执法嘅咧？ 系，咁就睇下，即系其实我哋去执法嘅时候咧，其实有两种情况。咁有一啲咧，其实就我哋就叫做暂光啦。暂光嘅话咧，我哋就未必系去检控住嘅。但系如果我哋系负责去拘捕嗰一 team 咧，我哋会去到之后，如果即时见到有人真系违法咧，咁我哋真系即时去做呢个执法行动咯。 嗯，吓、咁但系即系点样去到？头先我哋都有讨论到啦，即系可能个关键就在于咧，呢个人士吓，即系无牌人士，究竟佢有冇一个贩卖嘅行为？食环署嘅人员啊，喺呢方面系真系会系做一个观察，先至去做行执法行动啊，定系点样嘅咧？ 系一定系现场见到佢违法咯，我哋会见到佢即系嗱，我哋去到。咁啊，見到有人喺嗰度做販賣啦，咁我哋咧就，如果佢係一個持牌嘅人，我哋就通常就會問佢：喂，你有冇牌照啊？有牌照俾我睇睇咁樣噶嘛？咁如果係冇嘅話咧，咁即係證明佢根本就係一個無牌嘅人士喺度販賣緊咯。咁我哋就會警告佢，然後就會檢控佢咁咯。 啊，咁如果比如話即係。大家知道，我可能即系嗰个小贩都要去洗手间啦，咁样。咁如果纯粹系叫一个朋友看住啲财物嘅啫，啊，即系唔好俾人哋拎走啊，或者破坏啊，咁样，佢就看住啫。即系甚至乎可能叫佢嗱，你唔好卖啊，咁样，你帮看住咋，等我去完洗手间翻嚟咧，咁我就会即系接管翻呢一个新藏工具咁样去做小贩啦，咁样。咁嘅情况，佢算唔算系即系无牌小贩 咧？其实咧，你就头先讲嗰个喺条街喺度摆卖，而有人就看住，系咪？ 系啦，即系可能佢去洗手间咁样。 嗱，因为咁嘅，我哋牌咧就有分流动牌同埋固定牌噶嘛。固定牌就喺固定嘅位置咧喺度贩卖嘅，流动牌咧佢其实发牌嘅定义就系沿街叫卖。即是话你唔应该咧停留一个地方咁耐， 你是应该是流动咁样去即係去做你嘅即係生意嘅。即係当时发牌嘅原因係咁嘅。如果我哋係俾佢喺一个地方长期咁摆卖呢，咁你不如发个固定牌啦，点解要发个流动牌呢，係咪？咁而家我哋好多时嘅行动呢去做嘅时候呢，都係譬如话一啲人多嘅地方啊，好似地铁站啊咁，咁佢真係会摆晒喺度呢，就会造成阻塞嘅。咁所以通常我哋都要去做一啲拘捕嘅行动嘅。咁即係话如果佢摆得喺度嘅话呢，佢一定係一个即係佢如果佢係有牌嘅话，佢就係一个流动小贩啦，係咪？咁既然流动小贩咯，咁你要去厕所点解唔推走你个你嘅小贩车呢？仲有以前嚟讲嗰个流动牌唔系成架车咁大㗎，不过即係好似人哋以前担住单挑两摞嘢呀，或者系两个啲即係一啲好似膠袋咁样样喺度卖嘅，嗰啲就叫做流动小贩嘅啫。而家发展到呢系成架车㗎啦已经。即系已经唔同晒啦，其实咁变咗佢哋造成嘅阻塞咧，其实就好紧要咯。 咁但系即系譬如头先你都讲啦，即系虽然嗰个系流动小贩牌，咁嗰个牌持牌人士系可以咧，就系推去即系推动嗰个嘅小贩车去到近佢厕所嘅位置嘅，咁但系始终佢去厕所就冇办法拎住架车入厕所啦吓，咁可能真系会揾个人去帮佢看住，咁呢啲情况你哋接唔接受呢啲解释？ 咁话佢唔系营业咯。即系嗱，我哋去拘捕佢话佢售卖嘅咧，一定系睇到佢唔系就咁企喺度咯。佢可能会系即系收钱啊，咁样系即系一个买卖咧。咁我哋先话佢无牌贩卖噶嘛。 OK， 嗱，今次嘅事件咧就另一个争议点咧，就系在于喺拘捕行动之余咧，有冇需要一定系没收咗嗰个嘅涉事嘅小贩车咧？ 嗱，咁就要睇下告佢乜啦。如果是告去阻街就不会没收的，如果是告去无牌贩卖呢，就会顺便是没收埋那个车充公去。不过这样我们是做执法的啫。那个究竟罚他什么呢，就要到法庭去处理了。就是说我们执法人员是不应该做埋法官的那个职责的。如果我们去做埋的话呢，其实就很容易呢引致所谓嘅妨碍司法公正出现啦，咁所以好多时我哋就算告，即系你都知啦，食环署系有几十年都冇发牌噶啦，已经，所以而家就算固定牌又好，流动牌好，所有持牌小贩大部分都七老八十噶啦，根本就 系， 咁好多时告佢哋咧，大部分都系老人家，咁好多时咧。告完之后上庭呢，咁法官都会好体恤佢哋，就判得佢哋非常之轻。咁可能呢个阿婆呢去到法庭嘅时候法官就会用即係用佢嘅权力去话、 okay. 我唔充公你架车都得㗎。有啲呢就 譬如 嗰街罰例嚟讲，其实有啲係罰佢50蚊㗎啫。 但我哋题目讨论开初咧，我都有讨论过，就系话究竟系咪即系明白要搜证嘅吓？咁但系咪一定要没收嗰架车先至可以作为证据咧？头先我哋讨论到，譬如一啲嘅其他，譬如相啊或片啊，咁会唔会已经足够成为一个证据咧？因为有啲人觉得即系嗰个持牌人士架车被人没收咗咧，就对佢唔公平啊，即系唔系佢被告啊嘛？ 啊，对佢唔公平？ 因为。 点解佢即系其实佢交咗嗰架车俾嗰个人，咁即系话，但系呢架车都系即系如果系有违法嘅时候，其实都系由佢负责噶咯。 咁相片嗰啲可唔可以作为庭上证据咧，而唔使没收架车咧？ 相片暂时嚟讲，我哋系冇指引话相片都可以咁样做喎。 Okay. OK， 好，时间关系，唔好意思啊，同李美少倾到呢度先啦，多谢你吓。咁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